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今日系2024年1月22号，星期一，农历嘅咧就系12月12，而家就系6:08，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0%，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嘅生活咧，一直都不断咁样去做选择，去接受，去改变。今日一起学一个，学识做一个厉害嘅人。真正劲嘅人咧，原来佢哋系会好认清生活嘅真相嘅噃。即系生活上面咧，唔系净系得好嘅，都会有唔好。无论生活是好定不好，但是他们依然是热爱生活。而且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他们选择自己的路上面，无论遇到多少风风雨雨都好，他们都会勇往直前。我们一生人其实会经历很多的事，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很多时候其他人都帮不到自己的，靠的就只是有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去学习一下，接住这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学会看透那些事情。最重要就是不要浪费光阴，不要负了自己。人越大咧，就越发现就系成长咧系残酷噶。有阵时候细细个我哋嘅幻想啊，细细个嘅一啲童年嘅美好时光系会随住我哋嘅青春流走噶。但系当我哋长大咗、人大咗嘅时候，发现唔再有呢一啲太空船去护航，咁点好啊？咁不如试下喺自己嘅岗位上面努力，总有一日可以成为自己嘅万能侠啊！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关智斌嘅《预言书》。 万能侠旧日伴随自己，屋企痛处飞。七岁几胆敢预言自己操一手战机，但到一定年纪，经不起经济起飞，放下志气，喜中带悲。万能侠大热渐成历史，仿佛一世纪穿梭，几乎运旧时梦想，升空中跌死，为了生活而放弃，要奋斗来迎进口里。世界是大人游戏，那幼稚预言谁感激？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时间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傻瓜机留给你，谁欢笑谁愤怒？想当初预言无数，世界有太多变数。昨日已成队友，通通引了佢。新世纪福音已潮动画，一早不再追。面对生活流水，天真给几次榨取，往日战友一一退队。不记得梦幻落 原地址，消失于市区。一双双互为地球漫画，安息于废墟。习惯失望和气馁，有勇气原来亦有罪，已到达大人年岁，那伟大预言无根据。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假时间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傻瓜机留给你谁欢笑谁愤怒，错预言无数，世界有太多变数。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朋友号，只懂得欺骗细路，奉劝别太早仰望太高。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天气，究竟今日系咪好冻呢？今日天气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雨，稍后天气就会转冷。而市区嘅气温咧，由初时嘅17度会显著下降至晚上嘅10度，今晚冻啦。而新界咧会再低几度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啊会吹强风添。而展望听日天气咧就会严寒，风势咧亦都会颇大，亦都会有几阵雨添。落埋雨应该就湿冻啦。听日市区最低嘅气温啊会降至7度左右，新界咧都系会再低2-3度嘅。现在外面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0%，注意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之前都有跟大家提过的，就是我们的政府不同的部门都会有一些义工队的，今天就见到这个水务署的义工队，最近他们就安排了20名来自基层的家庭的小朋友可以去做些什么呢？哇，原来是去到屯门那里入到一个公众骑术学校，可以跟一些马匹跟他们近距离去接触，有人就可以有小朋友可以摸一下马啦，有小朋友甚至可以体验一下骑马添。之前我就试过拍嘢嘅时候咧，又系接触过一啲马嘅。我记得马主同我讲过，就系、是，你要去接近啲马嘅时候咧，首先你要平静自己，你千祈唔好俾佢 feel 到你有紧张啊，又或者好惊啊，好兴奋，你要令到自己冷静啲先，因为动物咧系好容易去感受到我哋嘅谂紧啲乜嘢啊，或者我哋 feel 紧啲乜嘢。咁所以嗰次拍摄咧，能够去摸到佢哋啦，又要骑上去啦，我嗰阵时都好开心，因为呢啲机会难得啊。咁今次啲小朋友都好开心，佢哋可以骑马嘅时候咧，都展现咗灿烂嘅笑容，有啲兴奋嘅表情。而呢一啲咧，都系义工话最想见到嘅。其实政府咧，而家有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唔同嘅部门，原来已经系组成咗咧有70队嘅义工队，希望之后都可以见到佢哋有更多嘅唔同嘅活动可以俾到大家一齐嚟到去参与。多谢晒所有嘅义工哥哥姐姐啊！ 别这刻都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染狂暴，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生的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品与何必，任角色与何意，共你到经历长大，长大之后更珍惜。再见，从未隔绝努力，和往日相恋。答应我吗，承诺会再见好吗？发誓过能仍旧赴约，不说大话。无论再隔几远，也到谎话，都算情聚对吗？约定某一天。 嘅再见有时，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又或者你之前结婚嘅时候个场景会系点样嘅咧？会系好窝心噶，定系好庄严嘅？而喺澳洲一个女仔佢嘅婚礼上面咧，就出现咗啲小插曲。咁究竟係发生咩事呢？ 原来呢一个女仔咧，佢系一个动物嘅救援女义工嚟噶。咁佢就拣咗喺一个公园度举行婚礼。而突然之间，有一个亲友就同佢讲：，哎呀，附近有一只负鼠咧，就被困咗喺一棵树上面啊。负咧系正负个负，正负个负，负鼠。平时我哋都好少听，究竟佢系一只咩动物呢？咁但系当佢听到嘅时候，就二话不说，诶，即刻同佢未婚夫，应该话准老公，即刻就攞咗条梯，攞咗张凳，就即刻爬上树咧嚟到去展开呢一个救援嘅模式，去救嗰只负鼠落嚟。咁原来佢就话，原来负鼠咧系一种夜行嘅动物，唔应该咧喺日头嘅时候出现。而且当喺日头嘅时候，又或者多人嘈杂嘅地方咧，佢都唔应该会喺度噶。佢就话可能呢一只负鼠咧，就系喺当地受到一啲嘅鸟类攻击，所以受伤咗。如果佢哋嗰一刻唔出手相救嘅话咧，就可能有一啲严重嘅后果。于是佢哋就救咗呢一只负鼠落嚟，之后咧先继续进行婚礼。咁佢自己都话啦，唉，其实嗰一刻我都几乎好似忘记咗，我而家系举行紧婚礼咁样。对，最后呢一只负鼠咧，当然就系安全可以去翻安全嘅地点啦。咁但系如果假设喺一啲你人生入面好重要嘅时候嘅，可能就系婚礼啊，或者准备紧去见工啊。如果遇到一啲突发嘅情况，可能唔系救动物嘅，可能系你见到身边嘅人有需要帮助嘅，但系当你一帮佢嘅时候，可能就会令到，诶，你嘅时间就会冇咗噶咯。咁你又会唔会愿意伸出援手呢？一阵时阻你少少时间，但系你帮到对方，唔单止令到对方可能安全咁样去做到佢想做嘅嘢，同时都系令到佢嗰一日都充满住爱啊！好多道理我哋都明噶啦。我哋又能唔能够实行得到呢？多啲关心身边嗰个。 谁知道最好，谁应该更好？从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是被这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到最终是我得不到，被出卖被孤立，风雨中跌倒。望着我烟熏的眼光，繁忙，曾经深深的爱火，烧不死我便轻狂。道理不想想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歌，一人全释多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孤独过，虽不会盼望，是错也是我。是真是爱牵醒了我，情和义令我不识破，是复杂是生命的幻觉。结果望着我烟熏的眼光，疲倦透露着繁忙，曾经深深的爱火，烧不死我便轻狂。道理不 想想太多，似碎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歌，一人全释多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孤独过，最不会盼望，绝望里更绝望，在那彼岸，你共我，没有希望，活在那诗一般远方，匆匆消失的过往，曾经我丑四和过，两心不再是怕过，令你深深的痛楚，但是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特别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不奢求渴望，别让我太绝望，相拥是对梦，便达到我愿望。 刘德华嘅道理都懂。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翻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六点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天气稍后将会转冷。天文台预测市区气温会由初时大约17度显著下降至到晚上大约10度，新界会再低几度，而听日密云会有几阵雨，天气严寒，市区最低气温会降至七度左右，新界会再低两三度，高地可能会结冰。在风寒效应之下，身体感受到的温度会较实际再低一啲。天文台呼吁市民要注意保暖，并且多啲关心长者和慢性病患者。警方新界南总区去年推出名为沪港漂的计划，与科技园、医管局、院校附近铁路沿线等协作，向内地来港读书或者工作但未住满七年的人士，在衣食住行接触到的平台推广防骗信息，包括首度向内地来港医护人员与科技专才举办分享会。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在计划加许礼活动致辞话，现时有大约30,000名内地生在本地高等院校就读，其中一间大学去年10月和11月发生15宗涉及内地生的骗案，当中11人因电骗损失800多万元，情况令人忧虑。警方指出，港漂学生不清楚公安不会跨境执法，容易代入假冒公安骗案，又不愿意向朋友或者家人透露，宁愿自行解决，甚至借钱还款。加上留港时间较短，即使警方拘捕骗徒，但是审讯期间事主已经返回内地，未能够配合检控程序。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并且同时宣布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德桑蒂斯在发布的短片之中说，如果没有明确通往胜利之路，他不能够要求支持者自愿投入时间和选赠资源，因此他宣布停止竞选活动。他又說很清楚，大部分共和黨初選選民都希望再給予特朗普一次機會。特朗蒂斯退選之後，美國前常駐聯合國代表克利將會成為特朗普的主要對手。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为去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行动辩护，但是承认行动存在过失，又呼吁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哈马斯在第一份公开报告之中表示，突袭行动是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必要举措，亦都是确保巴勒斯坦囚犯获释的方法。哈马斯又承认，由于以色列安全和军事系统的迅速崩溃，以及加沙边境地区造成的混乱，行动发生了一些过失，又指哈马斯战士忠于伊斯兰价值观，如果有平民成为攻击目标，都是意外地以及在与以军对抗的过程之中发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稍后天气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7度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严寒，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至7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朝早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77%， 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有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三十七分的早上，今天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刚才有 Vicky， 现在都有白卷浩小白在这里。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早晨。 早晨，早晨。 外面16度，寒冷天气警告，还有这个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生效的，即是又冻又大风。听日就刚才 Vicky 都有提过个湿冻都会出来的，所以大家在这个衣着上面，今日求其呢我觉得都仲可以过到骨嘅，但係听日呢就真係闷啲啦。如果听日真係去到嗰啲咩七度左右嗰啲呢，七度左右，其实头先呢我听节目嘅时间呢，即係六点前嗰啲啦，六点前我嗰陣时听緊五台，听緊前佩卿，咁钱就话到譬如加拿大嘅地方係七度，因为我哋同佢哋差唔多，差唔多咁冻啊。 好啦，咁今日咧想讲咩就唔系讲有几冻，系想讲下咧，其实有唔少人咧都会觉得咧，自己养嗰只狗仔啊、猫仔啊、仓鼠啊，养咩都好啦，发现咧同自己越嚟越似样，或者人哋话俾你听。哇！你同只狗好似样喎、啊， 我系上网见过一啲相，就系咧啲主人同埋只狗一齐。 我都有见过啊，系啊， 即系真系好似噶。 譬如养嗰啲就好似又养八哥嗰啲，养八哥。我以前养李生，以前养过沙皮屋企， 系 啦。咁啊，我屋企人啊唔系好觉得。同只狗好似样，因为沙皮咧就要似佢样，真系要斗皮。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咧，眼神系有啲似嘅， 系眼神啦、 啊，即系善唔善良啊，凶唔凶狠啊，又或者系贪唔贪婪啊，暴唔暴躁啊，有啲咩性格，你觉得喺眼神上面都反映到。咁啊，眼神咧有阵时会系几似。嗱，我哋先讲个样似，样啊。都见过几多几次啦，贵妇我都有见过几次嘅。 吓， 贵妇 反而贵妇少啲啊。 我有见过贵妇 多毛啊， 贵妇多毛，但系佢可能个主人特登梳到个发咧， 都系佢喜欢嘅发型咁样。 即系贵妇同个主人都系一样咁黏黏地咁样。 咁即系主人特登去电噶咯。 主人特登去电啦，呢、這个。 我想话我曾经有见过一啲，因为我谂糖狗咧嗰边个样咧会分别得大啲。 你同你隻狗仔 似唔似 啊？越讲越似喎、 啊。唔系我点样？我想话我喺网上面睇到一啲主人同隻狗嘅，点解我咁似呢？啱啱又讲眼神啦，连个眼嘅大细都好似、啊。 即系系啊，有啲系懵啊，懵嘅一齐懵噶。 系啦，然之后咧， 咁你冇办法，因为你隻狗唔系你自己亲生仔嘛，意思就系、是、即系嗰个亲生仔，即系唔系人类基因嘅亲生嗰只啦。咁你冇两隻眼啊，一齐细噶嘛，其实 系啦，同埋笑起上嚟个笑容好似啦，又或者隻眼咧比较耷啲嘅个主人，只狗咧 系咯， 又比较耷啲， 又耷嘅， 系啦，好搞笑， 系啦，我都见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现象。 我知啦，我知道我同我只狗点样似啦， 点样似啊？ 就系、是、因为佢哋都好精灵，同埋眼仔碌碌，好似我咁咯， 只眼系都似嘅， 都系咁圆，系咪啊？ 都系，喂，停咗啦个 mon， 系咪？ 睇唔到，都系有啲圆。笑嗰个样咧，都系有啲似嘅， 都系开心样。 其实系只狗个样似人，定系你个样 越嚟越似 狗咧？ 就真系唔知啦。 呢个真系不得而知啦。咁啊，大家睿智嘅话，你就可以自己参详一下。不过咧，的而且确有研究就话到咧，要求啊，嗰啲受访嘅对象咧，咁啊，同佢哋自己只狗狗咧，就试下影相咁样。咁啊，等啲专家去到分析嗰个样貌似嗰个地方。到底是哪度呢咁样，即系第一，除咗外有啲即系外观似啦，你话贵妇狗特登电个头咁样，咁、那、嗰个摆明系外观似啦。咁有啲咧就系话嗰个神髓似，未讲眼神，神髓 系， 即系可能个主人咧有阵时会系踌躇啲嘅，只狗又会踌躇啲嘅，个主人好精灵嘅，只狗又会发觉系又系精灵啲嘅咁样。好啦，呢、這、一个咧原来咧就系源于一个咧叫做越熟悉越加分嘅道理。这个是一个人类在脑袋里面，不是一个心理现象来的。这个是一个脑袋里面去到找拍档，或者脑袋里面去选择这些自己喜爱的事情，喜爱的人物的一种的辨识能力来的。所以我说跟这个心理是不同。这个呢叫做越熟悉越加分。换言之，即是我们是会自己呢，譬如我哋自己屋企人啦，咁我哋好熟悉我哋嘅屋企人啦，咁我哋屋企人咧，咁梗系如果即系大家都系有血缘关系，个样某程度上都会似啦。咁我哋如果某程度相似嘅话咧，我哋又会喜欢屋企人嘅。 哦， 咁你喜唔喜欢你屋企人咧？ 喜欢啊！ 我都喜欢我屋企人嘅。咁啊，因为佢哋某程度上的而且确个样有啲似嘅。 吓， 例如家姐个下巴似我。系啦，然后二家姐只眼啊似我，即系类似有好多呢啲，跟住我只眼啊似我阿妈咁样，只耳仔似我老豆咁，你硬系咧会好容易就揾到有呢一啲嘅表征喺度嘅，咁你就会喜欢啊咁样。好啦，不过咧呢一个嘅现象亦都可能衍生咗我哋选择人类伴侣嘅方式嘅，即系例如原来我哋去揾男女朋友或者揾太太嘅时候咧。啲人咪话夫妻相嘅， 系啊，啱正想讲啊， 以前我同钟哥讲过夫妻相。咁夫妻相咧，其实亦都系源于呢一种咁样嘅关系，呢种嘅脑袋入边嗰个 DNA 酝酿出嚟嘅精髓，就系利用咗呢一个方式咧，去到揾我哋嘅伴侣。 所以呢你同你丈夫，即是 Vicky 同你丈夫，可能在某程度上你们的相貌呢是已经有啲似，所以啲人话夫妻相，夫妻相，唔系因为你哋结咗婚之后个样越嚟越似，系因为本身你哋嘅底蕴相似，所以你哋就会走埋一齐。 我曾经咧都同我先生影过一张相，我而家即刻快啲搵俾你睇先。我系觉得哇，点解咁似啊？连我自己都觉得似，但我哋本身如果独立个体咧，我又唔觉得大家系似嘅。但系有一张相咧，我系觉得点解我哋咁似样嘅？我可以俾你睇而家，即刻搵到似唔似啊？ 呢张好似见过喎， 系咩？ 是不是你之前鋪過的？ 不記得了。 定是很久之前？ 很久的了，不過這張照片。我是那時候我們一起 的。什麼？一起的鼻有啲似一笑容似啦，隻眼都是這樣深深眼那些。哦，是啦，那你們在個笑容那裡呢，可能就真的這樣就互相 吸引了 match 咗對方，會不會呢？ 不知道 啊。研究就是這樣說啦，咁係啦，我們都在旁邊學插穿打韻嘅啫。咁好啦，我們再睇返喎。好啦，這個呢就叫做大學嘅研究亦都話到，其實呢狗知道自己呢其實有時都會俾人呃嘅。當我哋如果有時呢俾人呃嘅時候，我哋發現狗個眼神呢原來都會有所改變。好啦，咁呢、這個喺呢一個叫做測試上面呢，咁啲專家就測試返一個人嗰、那個狗嘅主人。如果俾人呃嘅時候又會點呢？原來佢嘅眼神都會極度相似嘅喎， 係咪因為大家一齊同一屋檐下一齊相處，好多嘢咧只狗學咗人咧，會唔會咧？ 其實正直咧就係頭先講嘅道理，例如呢一個主人當佢見到呢只狗嘅時候啦，咁大家去到互相去到觸摸嘅時候咧，都會用唔同嘅眼神、唔同嘅面部表情去到打量對方嘅。咁原來狗同埋人喺呢個時候咧，都會打量對方嘅時候，都會覺得原來你同我似嘅喎。哦、我突然间中意咗你、哦，人会突然间中意只狗，狗亦都突然之间我中意咗你咁、哦、样，大家就咁就走埋咗一齐，就成为咗主人同埋宠物嘅关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点解人同狗会似样嗰个道理咧，就同呢个夫妻相咧非常之相似，唔系因为接触得多而相似。咁呢个当然亦都唔排除有呢个可能性啦。但系一个其中一个几大嘅原因就系因为本身。你哋系相似嘅、你哋系相似嘅，所以你哋就会走埋咗一齐。 缘分嚟噶啦，都系 缘分，即系天生出嚟个样嘅眼神嘅神髓嘅仪态嘅仪容嘅表征性格本身已经相似，所以就会走埋一齐啦。 错一次，很清楚知道这个结果谁自私，事后未被原谅都逼不得已，残忍的讲你知，诚恳之中也有今次，自己饰演这崩坏女子，恕我自己未能赦免一次。 一首嘅作品嚟自许静韵，秋冬西的女孩，十六度的气温，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强烈季风信号都是生效紧啊！六点四十九分有我哋今天早上的职场 KOL 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香港咧都夏天嘅时候太阳都猛烈嘅，咁身边亦都有好多朋友有呢一个着斑嘅困扰啦，就喺度问我：阿船仔啊，点样遮着斑啊？咁另外咧，我亦都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呢一个跌亲嘅问题啦。哦，如果有听开晨光嘅听众都知道我系论论尽尽嘅，咁都身体上面都有啲疤痕啦。咁化妆咧，我相信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去遮住呢啲着斑同埋疤痕嘅。咁但系实际上点样先做到呢？咁当然就要请教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早晨。 嗱，我哋首先讲下着斑先啦，好似感觉轻骑啲嘅，系啦。嗱，用乜嘢嘅遮瑕产品其实都系啱着斑嘅咧？ 其实用翻啲遮瑕度高嘅产品，同埋系啲固体会好啲嘅，即系用翻啲膏状嘅产品，适合啲初学者。因为始终佢哋遮瑕度高，同埋系流动性低，咁其实重点摆喺着斑上面系容易遮啲嘅。 哦，咁但系我，譬如我遮嘅时候，我系一撇咁搭晒落去，定其实我系应该逐粒慢慢点咧？ 睇翻你嘅着斑嘅范围啦，因为我真系见过、有啲客人啦，其实佢哋嘅着斑真系好大片嘅。 嗯， 咁其实我就会问佢，我搽完个 foundation 即系粉底之后，我问佢你系咪真系想遮晒所有着斑？咁有啲客人真系话唔使啦，咁自自然然啦咁样。咁有啲客话我想真系遮晒，咁我哋需要逐点逐点去遮咯。因为你搽完 foundation 之后，粉底之后咧，你发觉系遮唔晒啲着斑嘅色素嘅，即系眼圈可能遮到啦。咁但系始终佢系一点点嘅点状，同埋你唔会搽好厚度好高嘅粉底噶嘛。咁其实佢会浮翻出嚟嘅。 哦， 系啦。咁所以你要逐点逐点嘅遮。 O K， 唔怪之我身边啲朋友咁苦恼啦。 系啦。 有冇啲懒啲嘅方法噶？ 其实就我自己啦，如果真系懒啲咧，我就建议一系就化厚啲， 即系个 base 嗰个粉底化厚。咁其實普遍個粉底個遮瑕度夠嘅話咧，其實個色素比較少嘅著斑咧，其實係遮到嘅。 哦， 咁相反有啲係比較誇張啲嘅色素，不深色啲嘅著斑咧，真係需要逐點逐點去遮嘅。咁同埋我建議咧，其實坊間唔係好多遮瑕嘅數據咧，係好尖同好細嘅，好幼身嘅。咁我自己都取經啦，同啲其他翻同行，其實佢哋係會用文具鋪嘅毛筆去做。 嚇、啊！ 因為佢冇咁尖同咁幼咁細嘅掃啊，化妝掃冇咁細，係啦，因為即係直情係可能兩條毛嘅掃具，咁可以逐點逐點去點。 哇！ 係啦，我見到佢哋好幼嗰支筆，我問佢喺邊度買，我文具鋪買嘅啫，其實都係毛筆啊，或者係一啲畫畫嗰啲筆嚟嘅啫，因為都可以 apply 到嗰啲產品上去嘛。 係 啦，因為始終坊間好多牌子都冇出咁幼，有嘅有啲一牌子，但佢哋貨眼線嘅。咁我就將佢個眼線嗰個筆我嚟做遮瑕點著斑咯。 哦，係啦，哇！原來遮著斑係要細心嘅， 因為有啲真係可能真係好一點，但係你用啲數據太大個咧，其實你的範圍好大，係啦，遮得冇咁精準，即係我要逐點逐點逐點去遮咯，要真係。 哇！ 係啦，有啲難嘅呢、這個。 呢、這個真係難喎，咁但我相信個愛美嘅女士們咧，亦都係會願意咁樣做啦。咁但係譬如我有呢、這、一個嗱，頭先講個數據咧，嗱、咁但係我哋實際上除咗一啲咁幼細嘅嘢啦，亦都有遮瑕嘅掃啦、海綿啦、甚至手指啦，其實呢啲係咪都係唔係好啱遮呢個著斑咧？ 其實手指我自己建議咧，其實手係一個輔助工具嚟噶嘛，你可以當手係一個化妝工具嚟、我覺得手，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塊面都有個著斑，一個毫子咁樣啦。 係。 咁其實我自己化完粉底之後咧，我自己係會用手指去用遮瑕膏去印。 哦。 喺你個心情我想遮多啲嘅，咁用手指去印咯。因為始終佢個範圍大嘛，我就唔用數據啦。相反有啲係點狀一點點嘅著斑咧，就不妨是用數據去幫手，因為始終手指嘅範圍比較大，數據係一個尖頭嚟嘅。 啊、都是純粹為了自然啦、 自然啦、都自然效果啦。 我今天應該可以進階啦，進階去到呢個疤痕。 疤痕啊 ，OK。 哇，呢、這個疤痕咧，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就算不是塊面，因為我的腳呢是有大量的疤痕的，是我被蚊咬啊，我皮膚敏感，我一咬完我會起水泡的，即我一定會起的，所以我是很憎被蚊咬的。因為你起完水泡，然後你最尷尬是你睡覺的時候你會無意識咬爆了它，你會流淚，所以呢有時候我出去拍攝呢，如果真的穿一短裙，然後我知道它一定會影到我搭疤，我就要遮的了。究竟遮疤痕可以怎樣遮呢？ 其實我有兩個方法的，即是兩個即建議，如果真的是身體或者面部的疤痕，我先講遮疤呢，都是用膏狀產品好一點。 哦， 因為始終 liquid 的產品它流動性高，它們的遮瑕度低一點，普遍地是低一點的。其實如果遮疤呢，都是用手具幫手，其實手指都沒問題的，看你的疤痕的大小同埋你個疤痕嘅，我想講疤痕嘅新鮮程度，即係究竟你係幾時整到嘅，係啦，即係如果你本身係整完之後可能過一個禮拜內要化妝，發覺個疤痕咧其實係上唔到妝嘅，因為佢啲新一啲嘅纖維組織咧可能出翻嚟，咁其實表面係好光滑平滑嘅，你係好難將一啲 即係新嘅皮膚嚟嘅， 係啦，比較難去遮蓋到。咁相反啦，如果你係一啲歷史嘅疤痕，係啦，可能佢留翻啲色素喺上面咧，你就當一個普通嘅一個色素瑕疵去遮咯，即係當一個黑眼圈，當一個雀斑去遮咯， 係 啦，因為始終化妝係一啲視覺上效果，將我哋膚色皮膚上面嘅色調改變，咁我哋可以改變到佢色澤，但係好難改變到佢哋嘅皮膚個質感， 係 啦，因為你唔可以將個疤痕凹咗個疤痕變翻凸佢，咁當然我哋可以用啲唔同嘅化妝技巧令到佢變翻凸起啦，當然可以嘅。 系咁，如果系咁，咁我咪冇得遮咯。咁我但我都要遮，咁我点算啊？ 咁你可以用色素去遮咯，即系你可以用你嘅遮瑕产品去掩盖咗佢本身一啲疤痕上面嘅色素。但你话如果真系佢凹咗落去，或者好明显一个坑位嘅，其实你好难去令到填满嗰个坑位嘅。咁但系如果你想真系望落去平滑啲咧，其实有几个方法嘅。咁其实有啲底妆嘅产品或者含有植嘅产品咧，一啲 base 咧，其实佢可以令到视觉效果抚平咗个位置。佢哋系用嚟我哋所谓嘅物理效果啦，纯粹可能帮你填满啲毛孔。咁其實你不妨用啲含有植嘅產品搽喺一啲有瘌嘅上面咧，再搽 foundation 遮瑕膏，咁你發覺再搽水粉咧，望落去光滑啲嘅， 係 係啦。咁另外再不妨搽多少少珠光嘅效果，係啦。但係記住啦，如果本身皮膚上面係有啲凸起嘅一啲效果咧，可能暗瘡好大粒咧，記得唔好搽珠光嘅，因為佢會凸起咗。但相反，你凹咗個疤痕咧，你不妨想皮膚光滑嘅時候，不妨搽翻啲有光澤感。有珠光效果的一些粉状产品，令到那个皮肤上面会 smooth 啲。 系 阿提你船仔，如果假设你想身体上面啲拉痕咧会平滑啲咧，你不妨就搽一啲身体嘅一啲嘅珠光嘅膏，或者珠光嘅产品，或者你搽 body lotion 都得。 哦， 系啦，即系望落去 smooth 啲嘅滑滑啲嘅。 我搽素颜霜都唔得咧。 都得，但系如果你素颜霜咧，你发觉系会干噶嘛。 哦，系啊。 但系搽膏状嘅产品系唔会干。 哦， 系啦。可能有啲 body cream 或者結身啲嘅，咁望落去咧個反光度咧，你過鏡之後就唔會咁明顯嘅疤痕。 哦，咁呢個快速嘅方法喎、哦， 方便啲嘅呢個係。 咁但係佢頭先講到一啲新嘅疤痕啦、我真係好光滑喎、我相信係好難 apply 產品嘅。咁但係我真係要 apply 啦，我啱啱譬如擠完個暗瘡，我要 apply 咁點？ 其實咧，我自己試過幾次咧，幫人遮疤咧，真係身體上面咧，咁當然專業化妝師係用，我哋會用 airbrush 咯。 即係點？ 即係最快捷嘅方法就用噴槍去做，唔、會接觸到表面，即純粹係一啲氣壓噴落去咯，遮到個色調同埋一啲望落去會再遮蓋度比較高。但如果你真係要新嘅疤痕咧，係難遮啲嘅。咁不妨試下用翻頭先嘅方法，就係用翻一啲含有植嘅一啲底霜產品，完成底妝之後再搽翻啲珠光產品，係啦。同埋喺新嘅瘌形成之後咧，不妨試下用細嘅掃具去遮蓋嗰個位置。因為你用手指是遮不到的， 是 你一定用掃具遮瑕掃去將一些產品，不要說填充的，令到它看下去有厚度，因為始終是產品來 的， 它有厚度其實都可以令到那個位置沒有那麼凹下 去、 即你不可以說真的將遮瑕膏填滿去， 好像有些難度，真的 是的，但是純粹是一個視覺效果， 去 難啲嘅，難啲。 原來真係有學問噶，我第一次知道，我以為疤痕都係就咁啫。 唔係唔簡單 噶。原來真係有分你係新嘅疤痕啦，定係舊嘅疤痕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疤痕啦，或者有著斑咧，相信今日都可以幫到大家點樣做到呢個遮瑕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好啦，出面继续16度嘅气温，唔系头先17，而家16度啦吓，咁相对湿度80%嘅，咁啊转头咧，寒冷天气警告而家生效，不过转头分头广播啦，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7点09分，咁啊，出边16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早上啊！听众收听紧嘅频道咧就啱啦，转咗一个靓台，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有靓仔靓女喺度嘅啊，嗱，靓女啦，靓仔我都唔敢讲。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读完呢一个我哋叫射击练习通告之后咧，时间又过咗1分钟啦。咁啊，而家就7点10分啦。咁啊，继续都系有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入边，可以点下名先。白元浩到，好啦，另外咧就系、是。Vicky 到， 突然一谂到你中文名，好啦，Didi 到， 好啦，人齐就好啦，人齐就好啦。 唔早晨啊，靓仔靓女。 Didi 嘅中文名我真系唔知道， 系咩？唔紧要， 我哋都叫翻 Didi 咯。我都系知道你叫白元浩咋，系咪真名嚟噶？ 真名嚟噶。 哎呀，真系白元浩啊！ 系啊， 我哋名好特别啊，我哋你系艺名添。 多谢屋企人咯。 系咩？ 系啊系。 系啦，所以又生得你又靓仔又特别。 有啲咁嘅事。哇！今日大家啲帽都好高喎、啊，好在唔系绿色啫吓。 每人审美眼光唔同嘅，我觉得系就系啦。 咁啊啱啦，唉，真系好啊！识咗呢20年嘅朋友就系咁噶啦，见到我咧就会讲咁多好听嘅说话。 都唔系嘅，事实嘅嘢唔怕讲啊。 系啊，系嘛。 OK， 最中意就系你呢句咯，最中意啲人坦白啊。 真系嘅，真系噶，喺我眼中你真系靓仔噶。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系啊， 今日朝头早嘅呢个交啲， 你做咩拍手掌啊？ 阿嘉明喺隔篱房都吓亲啊！ 唔会，阿嘉明都认同我讲啊！嘉明话系啊， 嘉明揞住良心咋？ 咁又唔系，佢开心啊，揞住良心你睇唔到啊？佢真系好开心，一早见到咁嘅同事 啊！吓亲人啊，啲同事。 Okay, 好啦，今日朝早交通好啊！ 好啦，咁啊，而家咧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咁只系路面方面咧就呢个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小康港铁站对出咧就开始车多噶，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小康港。 港鐵站對出咧就比較車多，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啊，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元洲仔對出嘅。咁而家封咗快線啦，咁一旦開始車多噶，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元洲仔，由於有交通意外封咗快線啦，咁而家一旦咧就開始車多。咁另外提一提你，仲有個道路工程啦，喺油塘嘅茶果嶺道噶。咁茶果岭道去翻鲤鱼门道方向，跟住油塘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嘅，经过小心就 系 咁啦。 系啦，咁啊，头先提及过咧，就喺吐露港公路近元洲仔嗰个啦。咁呢个路口其实我经常都会出，即系喺呢个路口出现嘅。咁呢个路口咧，就如果你喺大埔咁转出去吐露港公路啦，咁佢就有一段路咧，今日可以俾你慢慢转右线嘅。咁呢个位咧，就朝头早咁咧七点钟呢啲时候咧，其实都容易心急啊，大家睇翻工啊嘛。咁就可能一出咧，就如果你影响到快线，可能即系大家转线嘅时候心急得滞。因为又或者你啱转出去嘅时候咧，咁啱快线嗰架车又有机会喺你盲点。咁所以我自己作为驾驶人士咧，我真心嘅呢一个。锦囊以前教车师傅学咧，我到今日都是贯彻始终，都是会咁用。就是当我要转左右线的时候咧，嗰块镜我永远都唔信，我永远都是个头真的要望。 哦，即系直情系拧转个头咁样望。 系啊，系啊，哦、因为你喺安全的情况底下，当你望左又望右的时候咧。你会发现原来有啲车嘅位置咧，你喺个道后镜上面咧系睇唔到噶。 哦， 盲点呢、這个就真系车嘅盲点。 系啦，你揸车同我老公一样啊，佢都系同你一样咁讲。 系啊，要望噶。 佢都系会拧左拧右，佢会拧望一望后面再，即系当然啦，道后镜都会望啦，但系唔会就咁尽信。 系啦，冇错。 佢唔会懒得个头唔拧咯。佢话咁系安全好多。 道后镜望咧，即系右边嗰块道后镜望嘅话咧，系第一个望，第二个望咧就望上边嗰、那个即系车入边嘅道后镜，跟住咧。最终我都是会自己再用个头去拧一拧望嘅咁样，咁呢个就我有试过唔少次咧。当我想转去快线或者就爬头线嘅时候咧，我原本喺个道后镜上面我睇唔到架车 嘅，系啊系啊， 但系我一拧过去嘅时候就有架车喺度，咁好彩咧我有拧嘅，如果唔系咧。我都会容易嗨到人哋架车啊！ 系啊，呢、這个解释就系等于我问我老公：，哎呀，你咪睇到咯，道后镜，你做乜拧转个头啫？你知道我几多嘢讲佢啦，跟住佢 都系讲咪好咯， 觉得我烦啊！因为你每事问啦，佢咩都问，梗系有原因啦。因为咧拧转个头咧，就好似头先你咁解释啊，佢睇得好清楚噶嘛，你就咁睇道后镜唔可靠噶嘛，跟住关你咩事啫？我拧转个头，跟住我唔出声啊！即刻， 你老公应该答你嘛？我因为锡你啊，我想你安全，所以望过去睇有冇。 啊！佢真系冇你咁识讲嘢，唔怪你太太咁中意你啦。 有啲咁嘅事， 你咁识讲嘢嘅石小白。 咁啊，所以咧呢个咧就即系纯粹以前教车师傅学教嘅锦囊咯，系啦，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 系咯，希望大家都好似小白咁讲啦，就系除咗望道后镜之外，都拧一拧转个头啦。起码因为你始终都知道咧，啲 jam 线位啊，你依边又出，左边又出，右边又出嘅话，咁你就两边拍埋行一条行车线嘅话， 冇错啦，系啦。咁啊，当你考车嘅时候，既然即系学车嘅师傅都同你讲，你一个头一定要望噶，你唔望咧会又会扣分噶。咁点解咧？系因为个重要性就喺呢度啦。 真系有原因嘅、所以大家记住啊，唔错。今朝早嘅温馨提示，好啦，咁我都有温馨提示，开心嘅提示添啊。点解咧？嗱，大家都好开心噶，就系有条新嘅巴士线，咁又因为咧因应啲嘅沙头角啦，第二期开放咗啦，咁所以咧九巴咧就办咗一条特快线啦，78号 S 啊，就由上水至到沙头角噶。咁好啦，去沙头角嘅总站咧，就会经呢个粉岭站啦、联和墟球场啦、日丰同埋淡水坑。咁去上水站咧，就会经淡水坑啦、安乐村、粉岭嘅乐和街、长华街啦。唔係長華街，係長華村啦，同埋粉嶺站嘅。咁好啦，去沙頭角咧，佢嘅時間因為啱啱開辦咧，所以未有咁密嘅班次嘅。星期一至五咧，就上晝咧就得兩班嘅啫，九點同十點，即係九點鐘一班，十點鐘一班。好啦，星期六同日同公眾假期咧就開放多一班，就有三班嘅。時間就上晝九點啦、九點半啦，同埋朝頭早十點就有三班。咁、好啦，去上水嘅咧就係星期一至五得兩班嘅啫，下晝四點四十分同埋六點十分啦。星期六日同埋假期咧就有三班啦，下昼嘅四点四十分、五点三十分、六点十分嘅。咁大家记住，去沙头角你每日搭个巴士就去到，因为沙头角总站咧要有效嘅禁区纸先至可以进入嘅。通常呢度系即系俾一啲真系有禁区纸嘅人咧就可以搭呢个巴士去到总站落车啦，就系咁样啦。咁呢个 唔錯嘅，因為我知道沙頭角其實咧都好多啲文化特色噶。 係啊係啊，我見到咧沙頭角咧有好多，你知道我最中意係咩食噶啦嘛、嗯？原來嗰邊都有好多嘢食。其實咧、啊，我應該嚟緊會喺二月頭都會去。 哎、我都想去，我未去啊。 係、哦、啊，但係我就唔係自己去玩嘅，係去做嘢嘅。咁、哦、就難得啊，做嘢嗰邊可以有申請紙，申請入去，咁我就諗住咧，哎，一定要揾多啲嘢食啦。 有咩嘢食介紹下咧？ 入邊原來當中咧有一個就係懷舊炸油糍啊，糍咧就係糍粑個糍啊。我見到佢呢一個咧，哎，好得意喎！原來係一啲蘿蔔絲啦、蝦米啦，再加埋一啲香料咧，係炸到骨金黃色咁樣嘅喎。咁、呢一樣嘢咧，原來係一個上世紀嘅香港嘅街頭小食，而家咧就少見好多啦。 上世紀啊， 係啦，大家而家可能喺酒樓見到嗰啲咧，就叫做蘿蔔絲酥餅咁樣。 之前我哋個 common friend 去咗沙頭角，點解佢冇攞翻呢啲手信俾我哋？ 係啦， 因為佢冇留意，你未聽嘅節目，依個節目未介紹咯。 系啦， 繼續啦 ，Vicky。 系啦，而家就可以知道咧，大家就可以嘗試下申請禁止啦，然之後就過去睇下可唔可以食到啦。仲有一個咧，覺得幾吸引嘅就係香煎蠔餅面啊！ 香煎蠔餅面， 蠔餅 我都知道。 蠔餅我都知道。 係啦，蠔餅 潮州嘅食物嚟 嘅。加面啊？ 係啊。 加咩面啊？ 應該係一啲炒面嘅 friend 嚟嘅，係啊，係一個廣東人食面嘅一啲就係配落去嘅，有啲蠔餅咁樣， 即 係 一齊炒同埋啲面， 是啊、 但係有蠔餅咁樣。 係啊，跟住佢又有嗰啲鹹雞啦，又有嗰啲豆豉嗰啲炆豬肉撥咁樣嗰啲啦，哇！呢啲都 呢個客家菜好似 啊，我都好想食啊。 係啊，即係好多美食同埋好多，其實食之後咧都仲有好多值得大家去參觀嘅地方， 相信即係油桶啊啲。 係啦，咁除咗大家都知道啦，除咗跟旅行團之外咧，其實喺今年1月1日咧已經開放俾咧大家嘅香港嘅居民咧申請啊，申請呢個禁區自己可以自己去嘅。咁啊，每日咧佢最多咧係只係俾1000名遊客去嘅啫，先到先得。 係咁啊，團體申請就多啲啦。咁如果你係個人人士去申請嘅話，個名額就更加少嘅。 冇錯， 大家要留意啦。咁啊，頭先個班次都好好啊嚇，因為如果你朝頭早去嘅話咧，其實你去咗你都要走噶，咁即系下昼先走咯。 系，因为我知道咧，除咗依架巴士之外咧，佢有啲唔系特快线嘅，就系即系唔系新开嘅，唔系特快线嘅，咁都有条巴士线嘅，就系78号 K 嘅，咁就全日都有嘅。咁但系呢个兜得远啲，兜个 零 钟头咯。咁大家想快嘅话，就尽量把握呢两条巴士线咯。 反正都去玩喎，咁 唔系两条巴士线，呢一条嘅巴士线，嗰个朝头早星期一至五两段时间，星期六日就有三段时间。78号 S 啊，就喺今年开始咧，就已经系全新嘅投入服务噶啦。 系咁啊，如果大家纯粹去参观嘅，都可以睇下佢哋嗰个叫迎海楼啊。咁亦都系彩虹颜色咁样嘅屋邨嚟嘅。 迎海楼我反而冇乜听过，就系个个都成日讲中英街，中英街 系迎海楼。咁佢即系好似七彩咁嘅颜色嘅，咁好似楼高5-6层唔到嘅。咁其实喺离远，如果喺乌蛟藤一带都已经望到啊。系啦，咁啊都相当之靓，咁啊特登起翻俾沙头角嘅居民嘅。 小白有冇去过沙头角啊？ 我冇去过啊，我喺对面望或者深圳望翻过去就有。 系咁啊，搵日去下咯，我都觉得好想去睇下呢个文化特色嘅。 要啊要啊，睇下个码头都靓，佢码头都非常之长，全香港最长嘅码头。 哦，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系离远见过，我未入去。 系啊，离远啊，咁啊，迟啲快啲近距离去接触下啦。 系啦，好，唔该晒 Didi 嘅，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等我帮大家睇睇啦吓。咁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稍后咧天气转冷，市区气温咧由最初嘅16度显著下降至到晚上嘅10度噶。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80%，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请来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睇到社交平台啦，见到你喺我哋隔篱台啊，讲下呢个社交焦虑咁啊。当然啦，我都帮我哋二台嘅听众谋下福祉咁啊。同样题目，当然问下华山博士啊，近排咧网络上面咧都兴起啊。有啲朋友仔都係社交焦慮，譬如工作上有好多要交集嘅嘢，或者你翻學讀書有好多交集嘅嘢。咁如果你真係幻想或者覺得有呢個社交焦慮啊，點去應對咧？咁我哋會用兩集時間去講嘅。第一集咧，先啊從外邊出發先，睇下乜嘢叫社交焦慮啦。咁啊，周博士交俾你講好嗎？唔該曬。 好，多謝阿奧先啊。因為社交焦慮是屬於情緒病的一種嚟嘅，甚至可能要吃精神科的藥物嚟嘅。嗱，我先講乜嘢係社交焦慮先啦。嗱，社交焦慮英文叫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啦，個簡稱就係 SAD 啊，即係好傷心、好 sad 依個字咁嘅意思嚇。咁咧就係係講緊乜嘢咧？佢唔係淨係講個性格孤僻，佢係其實個人佢係想開朗啲嘅，佢係想同人有良好嘅關係嘅，想比較我哋叫即係社交活躍。只不過他自己裏面呢是長期一種 很強烈的緊張崩緊甚至恐懼，他是控制不了的、啊、即是見到有一些社交的場合，特別是一些跟陌生人一起，他會很緊張的，會有很多身體的症狀的，即是心跳會加速、啊、流汗、啊、很緊張，面都紅了或者口吃、啊、即是去到一個比較嚴重的程度來的。所以他不是只是說一個人孤即是喜歡一個人，喜歡一個人孤單或者孤僻不一定是社交焦慮來的。這個我想先講下。咁而社交焦慮呢通常係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同成長嘅即係關係好有關。第一就可能成長一啲創傷啦，受到好多傷害，被欺凌啦，被欺負啦，又或者過分地被保護啦，其實好多個案都係㗎，即係未必有啲咩創傷，但係過分被保護咧，都令到佢即係唔係好識得同人溝通嚇。咁當然亦都有呢個遺傳因素啦，有好多因素嘅，即係譬如如果佢大腦嘅傳導素多巴胺啦、dopamine 太少啦，或者個 amygdala 啦個杏仁核太活躍啊，咁都會激發佢嗰種恐懼程度會提升嘅嚇。咁我提多個數據先，全世界關於社交焦慮即係 SAD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嘅研究發現咧，全球平均嘅發病率大約係4%。大約嚇4%嚇，咁佢屬於焦慮症嘅一種嚟嘅，就唔係所有焦慮症都係社交焦慮嘅。譬如焦慮症另一種叫 GAD 咧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即係一般焦慮症啦。所以焦慮症都分好多種嘅。而香港嘅研究咧，亦都有做過嘅，就香港平均社交焦慮大約係3.2%。即係有大約25,000人有社交焦慮嘅嚇，咁最後我提到一個有趣嘅研究咧，就舊年幾個月前做嘅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咧，舊年五六月期間就做咗個研究，係訪問咗2,564個中小學生，就發覺大約有40%咧係有社交焦慮。而有一成是嚴重，而最特別呢就是這個研究發現我們的口罩令以前這幾年不是戴口罩的， 是啊 是 啊， 是啊，當個口罩令一除了之後，居然有 83% 的中小學生繼續戴口罩、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社交焦慮，即是他不想被人看到我，我跟人減少接觸，咁其中嘅原因就係好自卑啦，唔中意自己嘅樣啦，或者覺得自己的樣子太特別啲女孩子成日覺得男人及住佢咧，佢於是寧願戴口罩，咁都係減少不必要嘅社交嘅嚇。咁我最後提多一點先，然後聽阿歐講翻就係、是、香港政府啊，食物及衞生局咧，舊年有一個 research 咧，就係講香港精神健康調查2023就係講混合焦慮抑鬱症咧。即係又有焦慮有抑鬱咧，係全港最普遍嘅情緒嘅問題嚟嘅，大約有7%，即係有50,000+人有嘅，而女性係比較多嘅，好嘛？好，我講完一大輪數據啦，我停一停先，睇下歐李克你覺得點，好嘛？ 哇，好！其實呢樣社交焦慮都幾廣泛、哦，比我想象之中，我以為唔係咁普及嘅一樣嘢。當然，即係攞出嚟去講講得兩集，當然想幫助下，即係透過大電波幫助下有關嘅人士啦，或者支援下有關嘅人士啦。但係頭先周博士咁樣講咧，令我覺得。都系，即系身边做嘢，嗱唔系做电台啦，我有另一个工作系晏昼时间一啲金融机构啦。哦，即系疫情之后咧，我都冇见过嗰个同事个样噶。咁我都有问过其他同事，我点解佢成日都戴住口罩？啊，可能佢惊病啩咁样。可能其实呢啲同事都有头先埋下咗周博士讲嘅一啲即系社交恐惧症一啲伏笔咁样，咁就长期都戴住 mask 咯咁样。咁你系咪？都有咁嘅機會咧，而患上呢一個社交恐懼症，要點去排解？好似都比較長啲嘅時間先可以講到，係咪啊，周博士？ 係啊，呢個唔簡單㗎。嗱，首先你講得好㗎，嗱，一個人如果長期戴口罩。嗱，當然可能係因為健康啦，或者各種原因啦，我哋唔能夠即係下定論啦，唔能夠下定論。同時咧，其中一種可能性咧，可能佢真係有社交焦慮嘅， 而我自己呢二十年接觸好多個案好有趣嘅，佢可以嚟自好唔同嘅經歷嘅，即係可以係因為成長受到創傷，譬如被欺凌啦，譬如性侵犯啦，一啲比較大嘅創傷係人與人嘅，或者父母長期打壓佢啦、鬧佢啦，死蠢你幾核突，你幾肥啊，你睇下你啊，你冇鬼用啊，點解哥得你唔得？收聲啊你嚇，點解咁多暗瘡啊你？即係我諗對一個小朋友嚟講，或者成長中好好重視嗰種被尊重、被愛、被肯定、被認同。即係好好渴望被肯定，如果被父母特別重要嘅人咁講咧，其實對佢自尊感嘅創傷可以好大嘅。於是佢真係信，即係用咗媽媽角度或者爸爸角度睇自己。於是佢唔敢出街啊，唔敢見人，因為覺得我好核突咯，我襯唔起即係陀衰家等等等等啦。所以耷低頭啦，唔敢講嘢啦，講嘢會窒啦，會口吃啦。呢啲好多時都嗱，當然可能有先天原因，但係好多時候我見到都同個家庭成長有關嘅。而另一種情況就調翻轉啦，就係佢好，譬如我遇嗰啲情況係調翻轉，就係屋企冇創傷，但係佢哥哥家姐太叻，佢父母太叻，佢一出世已經覺得佢幾努力啊！哥哥考第一，考一百分，最差都九十八分，家姐亦都係咁，而佢考到盡都係六七十分，佢好努力，好努力。都唔得，然後再努力再努力都唔得，終於有一刻佢會放棄，因為就會覺得算啦，無論我幾努力，我點追我哥哥同家姐，佢哋喺名校都考第一，我去到盡都係六七十分，咁呢個咧逐漸亦都有好多焦慮喺內心咧，會耷低頭啦，唔想見人啦，咁甚至去到個地步就我唔知我點解生存喺個世界，點解我要嚟呢個世界咧？好似。即係拖累婦女咁啊，所以如果有得戴口罩咧，佢可能好開心嘅。即係我唔使同人接觸啊，我唔使要披露我家族一啲我唔開心嘅事等等。咁所以其實成因係好多元化，同時我想講都係值得我哋關心嘅，就唔好千祈唔好覺得佢衰啊，依個人蠱惑啊、自私啊、懶啊、玩嘢啊、attention seeking 啊、惹人憐愛啊，其實唔係，真係唔係嘅。好嘛，咁所以我哋要了解翻，我正系讲呢啲唔同嘅个案，就系我哋好需要了解翻一个人嘅行为背后，佢经历咗啲咩嘢，而唔好轻易整个行为就啊衰啊、自私啊、蛊惑啊、怪人嚟噶、怪鸡啊，咁呢个反而带嚟更大嘅伤害咯。 明白明白，嗱，今集咧就时间所限啊，讲唔晒咁多关于即系社交焦虑或者社交恐惧嘅一啲当中嘅排解嘅方案啦。咁啊，放心，咁啊，华山博士嘅 fans 啦，以至啊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咧，下一集系啦，下个礼拜一我哋嘅晨光大学咧，阿 O 再同咧周华山博士啊一齐跟进下呢一个咧社交恐惧症究竟点去排解啦？有啲咩方法可以舒缓啦？咁样，华山博士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再倾，好嘛？ 好啊，下个礼拜我再继续探讨点样去处理、点面对，无论我自己或者家人、伴侣、朋友嘅社交焦虑嘅。下个礼拜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六点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天气稍后将会转冷。天文台预测市区气温会由初时大约十七度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十度，新界会再低几度。而听日密云会有几阵雨，天气严寒。市区最低气温会降至七度左右，新界会再低两三度，高地可能会结冰。在风寒效应之下，身体感受到的温度会较实际再低一些。天文台呼吁市民要注意保暖，多些关心长者和慢性病患者。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并同时宣布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德桑蒂斯在发布的短片之中说，如果没有明确通往胜利之路，他不能够要求支持者自愿投入时间和选赠资源，因此他宣布停止竞选活动。他又说，好清楚大部分共和党初选选民都希望再给予特朗普一次机会。 特桑蒂斯退选之后，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将会成为特朗普的主要对手。被俄罗斯吞并的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市集据报遭到乌克兰军方炮击，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另外有3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午，顿涅茨克地区领袖普希林宣布星期一为哀悼日，哀悼在乌军炮击之中丧生的民众。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克兰袭击平民，又批评西方毫无限制地支持乌克兰，正在将基辅政权推向越来越鲁莽的行为。而这种恐怖袭击证明乌克兰缺乏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和平解决冲突的政治意愿，并且反映出有必要在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德国星期日再有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上街示威，抗议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的成员曾经参与讨论大规模驱逐外国人的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稍后天气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6度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严寒，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至7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9%，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咧，近住圆洲仔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而家咧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咧仲有少少长，去到新丰花园。咁睇翻隧道情况啦，东区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咧，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慢车，依家龙尾咧去到果栏。而新界区方面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830追光者。 阿本，头先极乐集团嘅负责人点名，要你做佢哋嘅法律顾问。你个衰仔唔会做呢种令自己蚀底嘅事嘅。 老何，你呢次真系误会咗我啦。我参加追光救援队，唔系为咗去见乜嘢目标客户，我哋用生命拯救生命，唔系为咗赚钱。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 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好啦，早上嘅7:36，咁啊，听众继续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啦。有我哋今朝 spot 到你讲下体育咯，咁啊，有嘉明喺度啦， 早晨啊， 有 Vicky 喺度， 早晨，早晨， 早晨。马拉松咧，咁啊，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好多嘅消息。 系啊，都系一件全港嘅盛事啦，一件嘅盛事，我都好期待佢有呢一个 M 字嘅乜头啊，都真系咧可以话呢个揸马咧系全个香港人咧都好希望可以多啲为选手去到打气啦，又或者自己希望有份跑作为一个人生上面嘅大踢踢嘅。 嗯，系啊，其实我见到咧，琴日都有好多朋友啊，跑完之后咧 upload 佢哋嘅战绩啦， 都系 靓仔靓女嘅相上社交平台啦，我都感觉到系热血沸腾。 是啊，完全是一个打卡的热点啦，无论是自己穿着件跑兽衣又好啦，或者曾经完成过这件赛事呢，都绝对很值得纪念的一个大时刻来的。咁睇返今日成绩呢都相当之厉害噃。 嗯，是啊，是啊，嗱，其实呢今次的这个马拉松呢，究竟呢几个小统计是怎样呢？全马的人数啦，半马的人数啦，加埋10公里的跑兽呢，其实呢是总共有 7.4 万个，而出席率呢是有 91% 添 的。哇，都唔怕冻喎，大家。 是啊，冇错。全马男女三甲，大家估下会是边个得到呢？会不会是香港选手呢？ 应该不是啦，因为每年都有很多来自新加塞俄比亚， 或者 是一些非洲的选手，很厉害的 嘛。有麦头，梗系有很多外地的人来参加啦。 即系你见奥运赛事都是呢一班真系不嬲跑得很犀利的跑手， 因为他哋要攞分啊， 系咯， 佢哋攞分，跟住就可以继续参加其他不同的国际比赛嘛。 系啦，其实今次大会咧，今届系邀请了50名的海外选手参赛嘅，而当中咧，即系男女的全马三甲咧，都是非洲的跑手包揽晒嘅。不过其实今年咧都有少少特别，就系有萬金先生同埋萬金小姐 咩嚟噶？ 系啦，其实系咩嚟咧？其实就系如果你参加咗全马，男士嘅话，萬金先生可以喺3个钟头之内能够跑得晒咧，你就可以有10,000元嘅奖金。而女士咧，我哋称呼为就系萬金小姐，只要喺3.5个钟之内咧跑得到咧，就可以有呢10,000元啦，呢个奖金啦。咁究竟咧？整个所有人又究竟有几多人可以攞得到呢？萬金先生总共有是有322名，而萬金小姐是有124名的。 我都好开心，原来跑是有钱分的。 对呀、啊。 这个可以是一个动力来的。 完全是 的。对呀、啊。即是我自己现在想想想到，不如我都。 练下， 练下，即是出年可能 10K 先，是不是？跟住之后继续落，继续落。如果每年都有是最好了。 系咯， 系啦。如果佢每一年都有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动力，令到大家咧可以继续 keep 住我去跑啊。因为如果你话今年有，但系原来出年你当你练完之后同你讲冇嘅话咧， 系 有啲沮丧嘅感觉啊。 系啊， 都好开心，我觉得即系无论系自己作为一个跑手啦，可以挑战自己之余咧，亦都有翻呢一个真系现兜兜嘅一个常嘅话咧，都真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吸引力。 首先咧就梗系包咗嗰个报名费先啦，因为你指示咗啦已经。 同埋亦都可以挑战一下自己啦， 系挑战自己系更加紧要啦。同埋跑得好嘅时候咧，咁亦都见到自己嘅成绩越嚟越好，即系代表可能自己喺嗰个身体上面啦，咁亦都越嚟越 fit 咯。 亦都可以再添置啲新啲嘅跑鞋啊，或者系啲器材帮手啊。咁下一年又有更加多嘅新嘢可以陪住自己跑。 系啊系啊，其实今次咧就系全马嘅本地组啊吓，男子组冠军咧系2:23:23咧就跑得晒啦。其实个成绩好犀利，全马嚟讲系。2个钟头左右咧就已经搞得掂，而半马咧冠军啊男子组啊吓就系1:08，系啦，跟住十公里咧就系呢一个30分，即半个钟58秒左右，系啊，跟住全马如果女士啊吓，女士咧就系2:41，哇，咁其实都系争男子组啲啲多啫， 系咯， 迟少少啫， 系啊， 其实女仔都几犀利， 系啊，尤其是女子组咧，睇翻今次嘅全马女子组嘅本地冠军啦，其实咧系相隔一年咧先至再攞到呢一个嘅咸头嘅，点解咧？因为佢啱啱生完 B B， 系啊，因为咧阿姚洁晶啊，佢咧喺上年4月就生咗第二胎啦。咁曾经都参与过港珠澳大桥嘅香港段半马等等嘅赛事嘅。咁而上个月底咧，更加喺桃园嘅半马咧系攞到女子全场冠军啦，都真系好厉害嘅呢一位纪录保持者嚟嘅，系香港嘅代表啊吓。咁佢都好厉害啊，今次咧生完第二胎更劲，2:41:09咧就正式冲线啦，成为咗系本地咧成绩最好嘅女跑手，总排名第10名噶，都犀利噶 top 10噶， 犀利， 跑得快过好多人啊， 系啊。 系， 搞到我都想去参加。 系啊， 我要揾翻阿歌神嗰只歌先，剪剪剪剪嗰只歌，一路听，一路听，一路跑。 O K 喎， 系啦。 又咁，除咗有钱呢一个嘅吸引力之外咧，如果有周润发都可能系一个。 咁啊，梗系啦， 一个好好嘅吸引力嚟嘅。因为话说咧，哇，犀利啦！喺呢个跑手嘅呢个开步嗰下咧，原来有由 spot 到。系阿发哥， 系 咁就犀利啦！因为咧，原来周润发咧就喺跑过终点嘅时候咧，系引起轰动噶。除咗起点之后，可能比较低调啦。起点大家都即系一鼓作气嗰个状态。 佢本身都好难低调噶啦，第一行出嚟个声味遮唔到，第二其实佢真系好高。 佢只要第一下攞只手出嚟自拍啫，就全场都知道发哥嚟啦。 系啊， 都真系好厉害。因为今次咧，同样咧都系见得到有佢系出现啦，简直系全场嘅在场人士咧都系兴奋地大叫发哥，更加咧大家都一齐要去即系。野山步王发哥啦，又除咗喺九龙城街市之外，喺呢一个 终点 线系啦，都有呢一个自拍一番嘅过程嘅。咁啊，都睇翻啦，即系佢都你都知佢好好人噶啦，有求必应咁。 冇错，冇错，冇错。 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即系影完一轮相之后啦，都记者问佢：，今次嘅跑手成绩点样样啊？咁佢就话：，比预期慢啦、啊，可能会俾他老婆扣粮。好可爱，佢话系一分钟扣一百， 哇！ 系啊，呢个又系另一种嘅推动力， 大数字嚟嘅。不过我知道今次咧，其实大会都特登安排咗，有啲结伴同游嘅，即系中途咧不断傍住阿发哥。 呢 个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唔想引起其他人嘅不便，呢个系我觉得系做得几好嘅。 系嘅， 因为唔系话发哥亲，发哥就一定系好 nice 啦，但系就系知道发哥系好 nice， 咁亦都唔想阻碍到其他嘅跑手嘅话咧，咁所以即系有呢啲嘅叫做措施，或者譬如发哥冲线，即刻会有人安排。排咧就发哥喺边一边行啊，咁啊令到即系大会方面咧安排得好啲，咁其他选手咧又唔需要可能有好多人啊挂住自拍或者搵人影相，咁所以咧就耽误咗嗰个赛道嘅。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几好啊吓。 系啊，同埋咧发哥系真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学习啊！即系其实咧喺访问途中咧，即系有人讲过就系、是、啊你咧啲成绩好过其他年轻嘅跑手、啊，你知唔知发哥答咩？佢话我都系后生仔啦，所以咧你话我哋呢啲点可以？唔去跑啊，即系、 啊、 跑去做运动啦、 啊。 同埋佢都真系讲真厉害噶，佢时间真系相当之唔错噶。嗱、啊，其实咧佢系2小时26分8秒咧就完成咗呢一件嘅赛事。咁、虽然佢话比预期慢啫，但系唔系慢好多嘅，唔使扣好多粮嘅。虽然话一分钟系要扣100蚊，佢慢咗4分钟啫。 两小时几多话？ 2小时26分8秒，唔使2.5个钟就搞掂咗啦。 唔使咯，咦？咁发哥咪可以攞到嗰、那个？啊，唔係喎，拍個半馬 嚟 嘅，哎呀，唔緊要，出年可以攞㗎啦， 可以挑戰下， 係可以挑戰下，唔使驚俾老婆扣糧， 係啊， 因為有10,000蚊補貼翻。 佢話真係會㗎，因為咧佢話應該到90几岁嘅時候咧，就會再跑埋去桃園嗰邊，即係挑戰下呢一個全馬。 係， 你等等， 係 等佢，我哋全程等你啊，發哥。 哇，好啊，好啊，呢、這個都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啊，因為我自己跑嘅時候咧，如果你要去到我應該係去唔到3小时嗰啲人嚟。如果全马嘅时候，可能都系可能3.5个啊，或者挨近4个钟呢啲时间嚟嘅，因为真系辛苦啊。我又冇平时咁样特别有一个长距离嘅练习开咧，即系由10公里开始参加。所以我目标咧应该系过几年之后，如果我希望啦，希望田总啊继续有呢个10,000蚊嘅措施。等埋我， 你就可以成为呢个万金先生。 系啦，等埋我， 系啊， 系啦， 咁就好啦， 期待期待。同埋今次都真系相当之开心啦，因为个气氛系相当之浓厚嘅。虽然即系朝头早比较冻啦，但系除咗有发哥俾大家野生捕获之外咧，都好多唔同嘅朋友有好多嘅造型啊。 啊，系， 系啦，都有造型赛事噶嘛。 各大报章都将呢一个嘅唔同造型咧就刊登晒出嚟。 系嗱，基本上一定遇到有嘅系 Halloween 嘅造型啦，即系可能大家一年出几次嘅衫就出咗啦，包括咗系啲恐龙又嚟啦。有唔少嘅恐龙啦，骑住嗰只啦，又有啦，即系吹气嗰种啦，有啲系真系侏罗纪版本嘅，亦有啦，亦都有啲朋友系穿越古装时代啦，着古装落场跑啦，亦都系有嘅。 着古装嗰下有啲难、啊， 但系朝头早实在系冻嘅时候咧，你着长衫长裤咧，就觉得系感觉上好似安全感大啲， 系、 可能跑到兴起嘅时候就比较贴身一啲，有啲难受，但系佢真系有呢个勇气着古装去跑。 跑呢一个马拉松赛事咧，都系一件事嚟嘅、 啊。我有喺深圳嗰边行过山噶嘛，咁喺深圳行山嘅时候都有个好特别嘅体会咧，就系、是、原来佢哋都有好多人中意咧，就系、是、模仿翻古代嘅人。 哦， 所以古代嘅人即系可能譬如系宋朝啊，或者再远啲啊，咩咩三国时期嗰啲嘅造型噶，跟、住就去行山嘅。咁佢哋就当然系想影一张靓嘅相啦。咁、但系真系个个仙子咁样嫦娥咁样喺度行山，其实我都戥佢哋辛苦噶。 佢想感受一下当时嗰人嘅感觉系咪？ 可能系想感受一下以前啲人到底佢哋行山嘅时候嗰个嘅气氛同埋嗰个需要嘅力量系有要几大吓？ 好彩你咪夜晚掹走去谂住睇日出咁样似到佢哋啫。 我真系惊啊！你点知佢哋个身上面有啲绿色光管喺度？又下低照相咧，我真系。惊到碌落山， 即系讲开影相靓咧，因为实在都系早嘅赛事啦，有好多跑手都系一早起身咧，晨光第一线都未出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准备，甚至乎已经起咗跑啦。咁睇翻即系我自己最中意嘅相咧，都真系忍唔住系要睇下由摸黑去到晨曦起跑嘅一班嘅跑手咧、真系去到呢一个筲箕湾之后系折返，需要去到维园终点嘅时候咧，都真系好厉害嘅。呢一张相都非常之难能可贵啊吓。同埋我另外一个最中意嘅相咧，就系除咗我哋喺家人嘅支持之下，朋友嘅欢呼声之后去冲。原来在附近都有些朋友是途经过，譬如在东区走廊。咁原来话说咧，喺北角消防局宿舍咧，系有居民喺佢哋自己屋企嘅露台揸住一啲加油嘅纸牌啊，做 V 字手势咧，系帮途经唔认识嘅跑手咧，系不住地打气嘅。 好 sweet 啊， 好窝心啊！ 如果我屋企附近咧，佢哋都会经过，我谂我都会、啊， 我都会啊， 啊会特登起身加油啊，同佢打气 啊！即 系 哪怕系有70,000+人系跑过自己屋企门口咧，我都觉得系好值得为佢哋系即系打打气咯。 好开心啊！嗌到喉沙都抵啊！ 系啊， 同埋。好有爱啊！呢件事成件事都， 即系作为跑手见到又真系好开心。虽然大家不相识，但喺呢一个朝早有你嘅鼓励，哇！真系 sweet 到不得了。同埋佢哋自己亦都好开心可以参与呢件事啦。虽然唔使落场跑，唔使身水身汗，又唔使训练，但系都成为咗呢一件盛事当中嘅一份子啊嘛。 同埋我觉得呢个可以成为香港马拉松嘅其中一个几特别嘅情况，因为咧全世界嘅马拉松其实佢哋有机会未必咁近民居嘅。咁、但系我哋既然咧又上桥，又喺隧道，跟住中间有啲譬如。弥敦道嘅啲位置咧，系非常之贴近大家住嘅地方噶。咁、如果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多啲嘅支持嘅话咧、我谂好多外国嘅选手慢慢将呢样嘢就宣扬开去、香港马拉松咧就会越嚟越受欢迎啦。 我哋可以写多啲唔同嘅语言添、除咗净系写我哋中文、广东话之外，我哋可以多啲唔同种类嘅语言啦，嚟自世界各地嘅跑手学下非洲话先。 好、 学定点样写，帮翻啲劲嘅，即系世界级嘅全马选手打下 气。系咪阿库拉马塔塔咧？ 咁正， 冷静嗰个 天子王子 嚟嘅啫。 年轻心态真的很重要的，大家都好像发哥这样，无论自己什么年纪都好，继续挑战自己，无论美不美太太扣粮都是一个好的推动力，保持心态是好生，就好像这首歌一样， When We Were Young The Logical Song， 他们是 David Guetta 和 Kim Petras。 晨光第一线，今早 spot 到你。 好啦，7点51分的时间都提醒大家了，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在这里，所以外面的风呼呼声， 还 是吹着这个16度的气温，都提提震， 都开心的，有一些冬天的感觉， 没错， 都似 一 月的， 是，但是如果你说大家要做运动的话，就可能要穿多件衣服，因应着。好啦，今天讲一下又是足球了，今天都非常多有关于体育的盛事，足球方面相信大家都会很关注就是亚洲杯，香港就的而且确的港队就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就再在这个亚洲杯出现，前两轮的比赛虽然我们都是输了，但是的而且确是赢尽掌声，因为跟我们以前下下都只是说稳守突击已经有一个大的改变了， 是啊， 我们现在是前场紧逼， 是主动了很多， 没错，这一样东西的而且确是令到大家就很喜欢继续就支持着港队，你见到所有球员呢，以前可能俾人感觉就係、个波你都望到出界就唔追啊，而家唔係啊，全部闹到嘅都会闹返入嚟啊，咁令到个主动性呢就好强啊，咁真係之前嘅一场比赛啦，咁其实我哋亦都呢就对伊朗一仗呢就输咗啦，咁但係我哋输一球呢，伊朗喺嗰个世界排名如果冇记错都係21左右咁样嘅，咁其实非常之高啊，咁但係我哋竟然间能够只係输一个，而且连伊朗队嘅领队佢哋都话到港队嘅实力非常之强，佢哋赢到一球咧，都系可能第一大赛经验啦，二嚟就系都有啲幸运嘅成分嘅。咁佢对方都好谦虚咁样去到讲，咁但系亦都系证明到咧，就系香港嘅足球咧的而且确近呢几年嗰个进步非常之大。咁你见到我哋嘅亚运嘅成绩亦都非常之好啦，系啦。咁我哋喺嚟紧嘅时间啦吓，咁希望亦都会继续咧就支持住港队嘅。好啦，咁又再睇翻，暂时我哋喺呢一组啦 ，C 组方面嘅形势，大家都系比赛咗两场噶啦。伊朗就两场就六分，阿联酋就两场四分，咁巴勒斯坦就一分嘅。咁我哋下一场波咧就将会系对巴勒斯坦。咁如果我哋赢咗嘅话啦，咁当然我哋就可以全取三分啦。咁全取三分嘅话，我哋就可以以第三名咧就晋身去一个咧嘅第二个嘅组别嘅。咁都叫做仲有得踢，同埋仲有机会。咁但係如果当然我哋输咗或者和波嘅话呢，咁就机会就冇咗啦，因为如果和嘅话啦，咁即係巴勒斯坦都係有两分啦，咁所以我哋就今场呢就只许赢，就不许和波同埋输波啦，咁我哋都要即係大家多多支持啦， 好， 咁睇返呢，其实如果港队晋级嘅去到呢一个淘汰嘅话啦，咁只能够就係、是通往咧就一个较好嘅第三名嘅途径，咁呢一个叫做各分组第三名呢，有預計啊，有啲咩對手咧？譬如印尼啦、敍利亞啦、或者係亞曼啊、巴林呢啲對手嘅。咁最緊要就係我哋打好呢一場波先，咁啊先至更加緊要啦嚇。好，咁另外咧就要講埋咧，就係啱啱喺星期六嘅時間啦。咁我哋香港電台都非常之好，又係有電視同埋電台咧都同樣咧就係轉播咗呢一場嘅足球。呢場足球咧就係世界足球傳奇杯。咁見到就史高斯就因為只腳就有啲事，係啦，唔知係咪風濕。嗱呢、這个讲少嘅啫，咁啊对，佢就喂佢住嗰啲地方好容易风湿噶， 以为真话有分咁上下 资历啊，我唔讲你啲形容词。 咁佢咧就揾咗同样系以前曼联嘅七小福嘅杰斯啦，去到就做领队嘅。咁另外就系奥运大师队系啦，咁奥运队啦，咁奥运队对呢一个史高斯传奇队啦，咁奥运大师队嘅时候，咁最后都系史高斯传奇队咧就以五球咧就赢咗嘅，咁好似系5-2个比数。咁但系呢场波咧，咁我都有入去睇啊！我发觉嗰个第一个气氛咧非常之好，因为全场波咧，我唔见到史高斯传奇队同奥运大师队咧系大家有一个咧系放慢脚步啦。虽然佢哋嘅速度的而且确比全盛时期慢咗嘅，但系对佢哋而家嚟讲咧系冇放慢脚步嘅，系因为佢本身速度真系慢咗啫。 落足力嘅都系 落足力。不过咧，我有几样嘢都想见到嘅咧，就系第一，香港嘅球迷嗰个热情啊！本身我觉得史高斯传奇队其中两位嘅踢得最好嘅成员就 是當然是費高啦，費高以及咧就係皮里斯啊。咁兩位一個葡萄牙同法國，即係以前嘅黃金時代嘅時候咧一啲嘅巨子啊。咁佢哋喺呢場波上面咧，完全係講到俾你聽係交足200分啊！因為費高除咗有費高式嘅假腳之外啦，費高式嘅傳球啦，費高式嘅射波亦都有入波啦。咁而且佢仲亦都有快防，呢個我好 surprise 啊！ 即係表演賽咁踢噶咯喎！ 係佢直頭當真嘅聯賽咁踢添啊！因為你見到費高攞住個波快放狂喎，喂佢跑得好快喎、啊，同埋仲要係全盛時期嘅費高嗰個速度，我哋即係喺看台上面睇嘅時候都真係哇咗一聲。咁、你見到有費高坐陣嘅時候啦，史高斯傳係啦，史高斯傳奇隊整個嗰個策劃咧的而且確係技高一籌，係啦。咁啊奧運咧，咁啊奧運大師都亦都見到奧運喺呢場波上面咧，咁雖然。就身形就腫脹咗 ，Q 咗嘅 ，Q 咗，可愛咗。咁但係嗰種射門嘅觸覺啊，以及咧就係喺埋門嗰種嘅叫速度感咧，都仍然有喺度啊。 奧運真係全盛時期咧，都真係好多女 fans 㗎嘛。 係啊， 我都曾經為咗佢嘅代言咧，曾經諗過使唔使買隻錶㗎。即係以前佢係好可愛嘅，而家都仲係更加 而家更加可愛啦。而家 Q 咗嗰個感覺， 好想攬埋佢咁樣啊。 係啦，咁但係咧，其中一個最厲害嘅咧，就係喺我哋香港以前咁多嘅傳奇嘅球星，譬如和哥啊，李健和一落場、一掂到個波嘅時候咧， 係 全場 尖叫啦，已經 係啦，即係嗱，第一個咧就係會嗌嘅咧就係費高，係啦，費高咧就以外隊嚟講咧就嗌得最大聲嘅。本地嘅元老方面咧，就李健和咧就嗌得真係最大聲。咁、你見到譬如前方面，我哋譬如花名阿飄嗰啲咧，其實佢哋一攞波都係一樣係有攻勢啊，有假腳啊，去到扭過啲國際巨星啊咁樣。所以呢方面，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好嚇。咁啊，嚟緊嘅時間咧，除咗係傳奇杯之外啦，咁我知道喺香港一樣咧會有好多咧就係精彩嘅賽事啊嚇。咁、除咗傳奇杯，咁啊嚟緊嘅時候亦都會有2月4日嘅時間，咁啊亦都會有唔同嘅比賽啊。美斯亦都會嚟啦。咁呢一場就馬爾密嘅比賽，咁啊對陣香港隊嘅。咁啊今次咧就之前亦都提過啦，美斯因為叫好叫座啊嚇，咁啊亦都即係大家希望係咪可以透過國際馬爾密啊，亦都有前巴塞隆拿嘅球員啦，表演嗰種 TikTok 嘅傳球，然後又可以入波咧，咁大家都好期待嘅。咁但係落唔落場我哋唔知嘅。 據聞已經係即係寫咗包單，佢係會嚟香港嘅。 佢一定會嚟香港嘅。 到時究竟係坐旁邊，定係話係落場踢咧？ 係啦，咁佢點都會喺熱身嘅時候，一定會喺個場度出現嘅。我相信 都會踩下草地嘅。 係啦，咁啊，蘇亞雷斯嗰啲亦都會嚟嘅。咁啊，所以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啊嚇。 係啊，除此之外咧，其實咧，香港嘅第42屆省港杯都翻嚟啦。其實因為疫情咧都停辦咗幾年啦，咁今年咧就終於復辦翻啦。咁其實咧就會係喺1月31日啦，同埋2月7日度舉行嘅。咁其實除此之外咧，都有咧第5屆嘅女子省港杯。上星期佢哋就做咗個發布會啦，其實都有訪問到當中佢哋嘅球員啦。其實女子隊話，佢哋咧都希望可以多啲香港嘅球迷一齊嚟到支持佢哋。佢好想咧就係發揮一啲女子嘅精神。佢話女仔踢波都可以好好睇，都可以好出力。 支持 係啊，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住啦。就係喺1月20日啦，下晝3:45咧，亦都會有唔同其他嘅賽事，都係會喺我哋香港電台咧係會直播嘅。 都要留意埋咧，就係我哋港台電視都會直播，就喺呢個1月24日同28日啊。咁啊有斯朗嘅亞納斯隊咧，亦都會去到深圳。咁我哋亦都會咧轉播俾大家睇嘅嚇。 财经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早上嘅八点十二分，神光财经第一线啦。咁啊 ，O 咧今日就放假啦，咁所以直播室入边咧有一男二女喺度咧，即系有小文啦，系啦，有嘉明咧，同埋 Vicky 喺度咧，就一齐啊，就邀请咗咧就系今日我哋嘅专家啦吓。咁啊就系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啊 Vicky。 早晨， 你好啊，老朋友。 系啊， 好耐冇见啊。 我哋头先先我同阿嘉明喺度讲啊，以前同温卓培倾嘅时候就我哋七点几嘅时候咧、 啊， 就专门邀请阿温卓培咧，就同我哋倾下偈嘅。 系啊，所以头先我电话接通嘅时候咧，我哋咪 都有十年前嘅事。 哇，有十年啊？ 有啊， 冇啊嘛？ 有啊，真系有咧。 系咩？ 真系彭仔年代嘅时候。 我有十年咩？晨光。 但我同彭仔嘅时候，起码都十数外年嘅事。 但系我做晨光嘅时候，都仲系朝头早七点几搵阿温卓培嗰阵时。 咪咯，你个仔几多岁啊？ 八岁。 咪 系。 全部都话你唔好去坐台啊，嘉明，今日冇见过你，同你倾过偈。 系啊，我都话翻温卓培听，我个仔都八岁啦。 咪系咯， 哇，好快， 好快啊！好，咁今日麻烦晒温卓培先啦。咁先同我哋讲讲咧，就是、我哋见到咧嗱，红海事件啊继续发酵。咁喺美英空袭佢哋之后啦，咁胡塞武装组织咧就话到啦，会对佢哋啊，会对经过一啲红海嘅美英商船作出攻击。嗱、大家都知道啦，红海以及咧就系苏伊士运河咧嘅欧亚货物运输。航道嘅一个大动脉嚟嘅，咁所以呢个航道如果唔畅通嘅话咧，对整个嘅欧亚经济，尤其是咧都系对我知道系欧洲经济带嚟一个影响系好大嘅。嗱，系有啲乜嘢呢一方面嘅最新睇法，会唔会温卓培同我哋分享下咧？ 好啊，嗱，我哋见到咧就自胡塞武装组织喺十二月中开展咧对途经红海嘅即系驶去以色列嘅商船作出攻击之后咧，欧亚嘅贸易咧就大受影响嘅。咁但系实质情况系点样样咧？其实一直都冇一个具体数字咧可以作为参考嘅。截至到上个星期，嗱，路透社咧就引述咧苏伊士运河嗰间公司咁就讲啦，佢就话咧踏入一月份嘅首十一日里边，佢哋嘅收入咧系锐减咗四成嘅。咁当然收入锐减四成代唔代表嗰个航运量系减四成咧，又未必一定嘅。咁但系我相信多少都反映到咧，就个红海事件之后咧，对个欧亚航运所带嚟嘅影响嘅。咁但系咧，唔好忘记。頭先所講出嚟嘅數字係首十一日啫，因為我哋知道喺一月十二號開始咧，美國咧就對也門咧係作出呢一個空襲嘅，咁同埋咧唔係話一次兩次嘅空襲，係差唔多整個星期都有空襲嘅。咁空襲之後咧，就上個星期咧，我亦都聽到胡塞武裝組織咧就講啦，佢就話咧，除咗對駛去以色列嘅商船作出攻擊以外咧，亦都會對英美嘅商船係作出攻擊嘅，咁啊令到。當然啦，呢個宣布之後咧，就令到紅海嘅局勢係更加唔穩定啦。嗱，有一點必須要理解咧，頭先小白你講得好清楚啦、就紅海同蘇伊士運河咧係被視為咧係貫通歐亞貨物嘅運輸航道嘅大動脈嚟噶。咁如果呢個大動脈唔通嘅話咧，對個會輕則可能會推升個環球嘅通脹，重則咧可能會影響到咧就歐洲對歐洲經濟會帶嚟嚴重嘅損害。嗱，對歐洲經濟會帶嚟啲乜嘢損害咧？嗱，今個星期。就重头戏啦，就喺欧洲啦。因为咧喺星期三就欧元区咧就会率先系公布一月份嘅经理采购采购经理指数啦。咁由于区内嘅十二月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已经系低见去到47.6嘅指数点嘅水平，已经系连续七个月咧系低于50点嘅盛衰分界线，即系话咧佢嘅经济系收缩嘅。咁而我哋亦都知道啊喺区内咧欧元区内咧第三季嘅 GDP 咧按季比咧已经系见到收缩0.1。咁如果十二月份嘅PMI 嘅数字都唔能够尽快系反弹嘅话咧，咁即系话。十二月份嘅經濟都如果冇起色咧，好大機會歐元區第四季嘅經濟都有機會出現收縮嘅。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一月份嘅數字係點樣樣啦，去再衡量咧歐洲嗰個蘇伊士運河嘅阻塞對歐洲帶嚟啲咩影響啦。咁同埋當然喺今個星期四歐央行亦都會議息啦，咁大家都可以聽下歐央行點樣評價呢個紅海事件對佢哋區內嘅通脹以至嘅經濟所带嚟嘅影响嘅 系啊，哇！讲开呢个欧洲央行嘅议息咧，其实今个礼拜市场都要几多新消息嘅关注，因为三大央行都议息，系咪啊？ 冇錯，分別咧就係星期二嘅日本央行啦，就星期三嘅加拿大央行咧，同埋星期四頭先所講嘅歐央行啦，咁佢哋都會咧喺今個星期咧就議息嘅。咁而日本嘅通脹咧就已經係超過2% 咧，個水平咧已經係達到咧係21个月噶啦，即係已經長期喺2% 之上。咁而家市場就關注日本央行仲會唔會維持佢個-0.1% 嘅息率個狀況。咁另外咧，日元匯價近期我哋見到又弱啦，又去到對美金去到148對一個美元嘅水平啦。咁如果你話對港紙嘅，咁亦都係去到5.3度咧，5.3都有找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好關注，就話日本央行會唔會有機會出手去干預個日元嘅匯價咧？咁而睇下今個星期咧，日本央行喺呢一方面咧，會唔會俾市場一啲啟示啦？咁而加央行就面對住12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就突然咧就從11月份嘅3.1% 又回升上3.4% 啦，咁市場一般都相信咧，加央行咧都唔會喺今個星期咧係作出減息噶啦，因為個通脹回升咗。咁但係咧都想聽下佢哋會唔會有機會喺4月份係作出減息嘅。咁而歐央行頭先講過啦，最重要要留意嘅就係話佢哋會點樣睇法個紅海事件啦，對佢哋嘅通脹咧，以至對佢哋嘅經濟所帶嚟嘅影響嘅。 咁頭先温卓培都有提過日元啦，咁啲 yen 啊，咁我見到報道咧，亦都話到就係有日元先生之稱嘅朋友咧。前國際金融局的局長嚟嘅，咁亦都預測噶，咁負利率政策咧就喺今年嘅夏天咧就會完結啦。咁亦都預期咧日元喺今年之內咧亦都會展開呢個升勢嘅。咁去到年底嘅時間，對美元有機會咧就上翻上去130嘅水平。其實市場呢方面嗰個嘅講法個理據係啲乜嘢呢？ 第一樣嘢就日本，我哋知道已經係維持一個好長時間係一個負息嘅水平，唔係負好多，係-0.1%，但都係負息。咁而家市場其實喺度講緊咧，就話日本有冇機會加息咧？其實我覺得佢係講係將個息率由-0.1%變為零息嘅啫。咁即係話係加息嘅，咁但係即係加0.1%，唔好以為佢真係會加好多，佢亦都冇乜能力加太多，因為佢嗰個債務對比佢 GDP 成260几%，咁所以佢稍為有正息嘅時候咧，佢日本政府要俾嗰個息率啊，佢個成本啊，佢都俾唔起，咁所以咧佢就好難去點樣大幅度加息嘅。咁所以咧個日元匯價升唔升咧，其實個重點唔係喺日本加唔加息身上，係美國減唔減息，因為美國一減講緊都已經係25个基点，講緊係0.25%。你日本有排你加0.1、0.1，你有排都加唔到去邊。系啦，咁追唔到，咁所以咧就个重点就喺美国减唔减息。咁而家大家都觉得就话美国今年会减息啊嘛，咁所以呢个系解释日元有机会走强嘅原因。咁但系如果日本稍为由-0.1%变零息，稍为加少少嘅时候咧，咁大家要留意啦，因为咧。日本企業已經係長時間習慣呢一個負息嘅狀態，咁所以稍為有正息嘅時候咧，其實會對日本嗰、那個。企業啊，佢哋嗰個影響係會好大嘅，對個日本股市會可能會影響好大嘅。咁同埋有好多嘅投資者咧，都喺日本咧就借錢去四處炒賣、四處投資嘅。咁所以如果日元真係好似頭先日元先生所講，如果真係去到130一個美元嘅，可能會對個金融市場整體金融市場會帶嚟震盪，因為啲人會覺會見到個日元係咁升嘅時候，就驚哇你遲啲還錢就會還得更加貴，咁可能咧要將佢哋嘅投資就喺四處嘅投資將佢放棄，就轉。翻为日元去还钱，咁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个环球个投资嘅气氛可能有机会一下子转差，所以呢个大家反而要留意住噶。 咁到最后啦，其实除咗议息会之外，仲有冇啲乜嘢需要留意嘅咧？ 系啦，嗱，今个星期三咧，欧美英。日本等等咧，就將會公布1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咁等呢個數字公布之後咧，咁大家將會更加能夠掌握到咧 G7 嘅國家裏面嘅整體嘅經濟嘅最新嘅狀況。咁當然咧，大家個重點都會放喺美國嘅數字身上去衡量咧，究竟聯儲局咧喺3月份有冇機會減息？咁當然我哋都唔能夠忽略咧，喺今個星期五啦，美國公布嘅12月份嘅 PCE 嘅平價物價指數咧，因為呢個數字係聯儲局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咁呢個數字咧，而家市場估咧係有機會由11月份嘅3.2%就進一步回落到2.9%。咁如果屬實嘅，咁當然會有幫助咧。加強市場嘅盼望，聯儲局咧喺3月份咧有機會減息嘅。 明白曬。咁啊，唔該曬温卓培啦嚇。咁啊，温卓培咧就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嚟嘅。咁我哋下次再傾過，拜拜。 唔該曬，好，拜拜。 晨光。 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喺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嘅点唱讲出嚟，或者喺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啦，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讲呢样嘢，就系呢一个新钞啊。因为龙年咧， 噔噔 噔噔噔噔，哇一声，啊唔系哇一声咧，就系老虎嚟嘅。 龙咩声咧？咁 龙咧就 风声，因为会 飞走。有好多唔同嘅龙啊嘛， 系啦， 恐龙又系一种龙，识飞嗰啲龙又系一种龙。 我哋嗰啲梗系识飞嗰啲啦。 舞龙又系另外一种 龙。舞 龙系，夜光龙又得， 又系啊，你又啱啊。咁啊，呢一种龙咧，唔理佢点嗌都好啦，咁啊好快脆咧就系中国人嘅过年啦，咁啊所以大家都会换一啲嘅新钞嘅，咁啊几间嘅发钞银行咧之前嘅时候亦都做咗一啲嘅公布，就话到啦，大家可以预约嘅喺呢一个嘅网上面咧就预约，咁啊去到咧就换新钞迎接呢一个新年。 而家香港人预约实在太劲啦， 好快，应该系旅发局抢翻嚟嘅。 咁又唔淨止旅發局嗰啲搶機票啊，搶機票係啦，搶飛啊， 係啦，都係同啲旅行嘢或者婚禮嘢有關。 係啦，一係就演唱會飛， 冇錯啦。就练到大家好叻，佢度抢嘢， 真系秒杀， 秒杀， 哇不得了！ 所以而家见到咧，网上面啲银行自己都话到啦吓，咁啊预约嗰个情况咧非常满意啊，满意到 满添啊，系 系咪已经爆晒咧？ 系啦，满意到咧就部分银行咧都已经系爆咗噶啦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客户啊无需预约嗱，有阵时就话到即系银行亦都话到啦，部分嘅分行咧佢哋准备咗足够嘅迎新钞，客户无需预约亦都可以到场提取。咁当然呢个咧都会到时就大家就可能会见到几多嘅人龙啊，因为大家就比较上心急。好啦，咁个问题咧就即系想问一问啦。其实而家呢个即系中国人传统嘅概念就系话，当然我哋希望用呢啲新嘅纸币去到封利是啦。咁直播室三位都已经系已婚人士， 系 咁我哋会唔会坚持用呢一个嘅迎新钞咧？我自己。李生啊，我都有去 排下队嘅， 不过咧，我个量我就唔会好多，因为咧，我每一年咧，我都会准备即系唱多少少先嘅，然后咧，亦都会有少少叫做剩咗，咁嗰啲我唔会喺平时就使咗佢嘅，咁我都觉得其实啲银纸真系咁新净，我又未封得晒嘅，咁不如留翻下年，我有呢个 concept 嘅，咁所以每一年咧，我都唔会话特别唱得太多，咁啊，如果唔够嘅话咧，咁我觉得咧用翻。啲較為光鮮嘅銀紙咧嘅鈔票咧，我覺得都一樣係可以嘅，因為在乎於咧就係入邊嗰個餡，以及咧就係你封利是，你同人哋講恭喜發財 個心意， 呢一個嘅心意 祝福 係啦，又或者用呢一個電子利是咯，我覺得電子利是我接受噶，不過我見到有啲人唔接受嘅時候，我都會俾翻呢一個傳統嘅利是。 做咩唔收？我唔要。 又或者佢哋冇嗰个接收嘅方法。 我唔要你嘅祝福。 系、 哦、 啦，我觉得几开心啊！即系佢哋个红包噶咯，嗰、那个 系啊， 几好玩啦、啊、嗰、那个。 我知道，譬如话有啲内地专属嘅通讯app 啦，嗰啲 app 啦，咁佢哋有佢哋自己嘅红包噶嘛。咁嗰啲红包系你真系抽嘅，可能有一个家庭群组，咁喺你入边咧就可以发红包。 嗯、 但系你嘅群组成员咧，佢哋自己揿到几多钱咧，就 系 几多钱。 系 咁、啊、所以咧个感觉。上就好似心安理得啲，唔系我大细超，唔系我偏心边个孙或者系边一个亲戚多啲，而系你自己咁嘅咗。 你呢个咧玩法，香港有一只叫做俾钱嘅 app 咧，我哋经常都会用嗰只，其实 俾钱我嗰个 app 都有得玩嘅呢、這个，就譬如我喺我屋企嗰度，例如我攞咗1000蚊出嚟，然后就大家喺度揿咯，即系我去攞利是啦。咁有啲就可能真系抽到几蚊嘅，咁有啲可能会抽到哇，抽到几百蚊，好开心。呢个方法咧，其实都几适。合咧喺一啲我哋自己譬如一啲叫溝通嘅群組入邊， 係啦， 咁大家喺度撳嘅，我覺得呢個玩嘅味道相當之濃厚，而大家會喜歡。年輕人應該會拜呢套。 嗱，我係年輕人啦，係咪？所以我都拜利是，但係咧，我想話有陣時電子利是其實有啲角度有啲位咧係做唔到，因為細細個咧媽咪係教我收咗啲利是咧，我哋要擺枕頭。 係啊， 但係電子利是我唔知點樣放 喺手機。咁你咪將個手提電話放喺枕頭下低。 有輻射啊！ 咁你咪熄咗個 WiFi 佢咩咯？得翻部機喺度咯。 封封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咧，有传统嘅利是，我自己都会派传统利是嘅。咁、我觉得嗰、那个嗰样嘢实在啲啦，一嚟，同埋个仪式感好似再重啲啊。因为我自己系会设计利是啦。咁同埋其实即系啱啱讲开就系要唔要新钞咧？其实新钞对于我嚟讲啊，其实我系日常生活之中咧，我同我先生系，好似今日找咗啲钱或者揿机几新净，咁不如我哋储起佢啦，就货留喺新年封利是嘅时候用咯。我就唔会特登喺新年嘅时候嚟到去揿出嚟咁样。 好有远见啊！你两个 系啊，因为反正佢都咁值，唔好用住啦，我哋储起佢啦咁样咯。系啊，咁呢啲系我哋自己个人嘅小习惯，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咧，我都系仍然坚持系派实体利是嘅，我觉得开心啲咯。 系， 我都中意小朋友咧有啲实体利是摺下枕头底呢一个嘅传统习惯嘅，即系佢哋自己好有成就感啊！今日出去咧，斗到几多封利是啦？哇，枕头都越嚟越高咯，即系越瞓觉越嚟越唔舒服， 或者瞓埋啲利是试上出嚟， 扇咗几封出嚟但 OK 嗰件事系开心嘅，你帮佢执翻，唔知边个打边个，因为有两个或者今年有三个啦，诶唔紧要啦，是但摺啦，跟住佢哋数嘅时候就，你点解多我四封嘅，即系嗰啲，咁系一啲趣味嚟嘅，开心事嚟嘅，同埋我都中意俾佢哋自己嘅画作咧变成印刷咗嘅利是封嘅， 哇正我呢个， 系啦，即系虽然嗰个个人化嘅味道非常之浓厚啦，所以变一个馅咧都要有翻咁上下，如果唔系人哋认得到呢个咪就系嘉明啲女画嗰啲好丑样嘅利是，咁呢封一定系嘉明封噶啦。咁就会知道自己啊，唔可以太失礼嘅。咁所以喺馅上面都要多少少嘅。 我而家先至谂住去设计，会唔会迟啊？印唔印得切噶？ 印得切， 系咪噶？ 系啊，我都系琴日整嘅啫嘛。 可以试下，叫仔仔自己试下画下。 系 啊，我想话街边嗰啲晒相铺都做到噶。 哦，系咩？ 系啊，呢、這个都可以啊， 哦、 印相咁样咯，你当系，佢只系多咗唔同嘅服务咁样。 你唔使打开个 3D 立体嗰啲，咁就 OK 噶啦。你知而家嗰啲印都可以好夸张噶嘛？可能整个你自己 hologram， 你屋企人喺度出恭喜发财咁。 同埋拆利是系另外一种快乐嚟嘅， 系 嘅，系啦，因为你拆利是嘅，当然你唔会记得。系边个俾你噶啦？就算俾十蚊嘅，即系啲人会觉得咧，就系系咪真系得咁小心意啊？咁可能有啲人会秒噶嘛。虽然话咗系心意，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因为你都唔会记得系边个俾噶啦。但系所以每拆一封嘅时候有个惊喜啦，同埋有快乐喺度嘅。 系啊，同埋我觉得今年咧，我自己就对于呢个入边嘅馅方面嘅要求咧，我唔太高嘅、我都系觉得其实都系一份嘅祝福啫。 系啱啊，系啊。 就算我 人越大呢个 concept 越强，你咁讲。 系啊，即系我如果真系譬如话今年有啲新嘅银纸，个图案好特别嘅。值得储起嚟嘅，咁我就会尝试去排下队去揿下掣咁样样啦。但据闻今年开心嗰件事咧，就系原来有啲迎新钞机啊， 系， 即系狮子银行嗰边咧有啲迎新钞机，咁我又想去试下揿机， 系， 即系睇下究竟呢一啲嘅机会唔会即系个分流上面真系帮到手，我唔使去排嗰条人肉嘅队，我走去埋去排下机嘅队，咁自己揿出嚟其实都几开心啊， 系咯，揿下揿下，如果冇嘅话，咁佢都应该好快 feel 嘅， 系咯， 我断估， 不过自己喺预计嘅方面就要即系睇翻今年嗰、那个人数啦，预下今年派几多祝福出去啦，或者收翻嚟嗰个回报 有几多啦， 有几多可以帮补得到啦。咁但系觉得最紧要系自己开心啫，派得越多，收翻嚟嘅利是都会越多噶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新界南总区去年推出名为“沪港漂”嘅计划，与科技园、医管局、院校附近铁路沿线等协作，向内地来港读书或工作，但系未住满七年嘅人士。在衣食住行接觸到的平台推廣防騙信息，包括首度向內地來港醫護人員與科技專才舉辦分享會。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在計劃加許禮活動致辭說，現時有大約3萬名內地生在本地高等院校就讀，其中一間大學去年10月和11月發生15宗涉及內地生的騙案，當中11人因為電騙損失800多萬元，情況令人憂慮。警方指出，港漂學生不清楚公安，不會跨境執法，容易墮入假冒公安騙案，又不願意向朋友或者家人透露，寧願自行解決，甚至借錢還款。 加上留港時間較短，即使警方拘捕騙徒，但係審訊期間事主已經返回內地，未能夠配合檢控程序。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同強烈季候風信號。受到強烈冬季季候風影響，本港天氣稍後將會轉冷，而聽日日雲會有幾陣雨，天氣嚴寒，市區最低氣温會降至7度左右，新界會再低兩三度，高地可能會結冰。在風寒效應之下，身體感受到的溫度會較實際再低一些。天文台呼籲市民注意保暖，多些關心長者和慢性病患者。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乘坐總統直升機前往觀賞演唱會備受批評。小馬可斯和妻子被發現上個星期五乘坐直升機前往馬尼拉以北一個體育館觀看一個樂隊的演唱會，在社交平台受到抨擊，批評濫用政府資源。總統辦公室作出辯護，聲稱是受到不可預見的複雜交通影響。總統安全小組指揮官發表聲明，說因為當時有40,000名觀眾急於入場，導致交通情況複雜，對總統安全構成威脅。他請求公眾的諒解，指維護領導人的安全至關重要。小馬可斯和妻子在場的影片和相片在社交平台引起憤怒，有網民質疑納稅人除了為直升機燃料和保安埋單，有沒有用公帑購買演唱會門票。俄羅斯聯邦航空運輸署表示，阿富汗搜救部門已經找到失事的獵鷹10型飛機，機上6人之中有4人生還，他們有不同程度的受傷，其餘2人的情況有待核實。阿富汗官員就說，救援人員已經找到失事飛機的殘骸，並發現4名生還者包括機師，另外2人就罹難。阿富汗傳媒報道，飛機在北部巴達克上省墜毀，而按原定計劃，飛機不會飛越阿富汗領空，事發時可能偏離了航線。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6,457點，是升49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8，日元148.17，瑞士法郎0.869，加元1.344，人民幣7.194。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6.34美元，卖出202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稍后天气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5度显著下降至今晚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严寒，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至7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尖东嘅梳士巴利道去理工大学方向，近住科学管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翻理工大学方向，近住科学管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区海底隧道啦，港岛同埋九龙入口暂时都系畅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星河名居。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讲返隧道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出返九龙，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朝头早嘅我都做得到，今日咧就喺未食早餐之前，就同隔篱嗰个 share 一下，究竟你最中意食嘅一道餸，有冇边一道菜系你而家即刻谂就系、是哦、啊好中意嘅咧？从中可以分享一啲故事俾你身边嘅人。嗱，我分享先啦。 好啊， 我自己一道菜咧，我一见到呢个题目，我就即刻谂到噶啦，就系、是、我爷爷家乡菜嚟嘅，系鹤佬鱼蛋，我系好中意食嘅。鹤佬鱼蛋系用大地鱼再加猪肉嚟到去打成嘅，咁、嗯、我以前爷爷咧系会真系自己手打嘅喺屋企，自己整嘅嗰种鱼蛋， 好弹牙， 好弹牙，同埋好香大地鱼嘅味。 打乒乓波应该， 咁我又未试过。系啦，咁呢一个鱼蛋咧，佢系会配呢、這、一个啲芹菜嚟到炒香佢嘅，好好食。咁而家爷爷过咗身啦，咁咧但系咧叔叔都识得整嘅，但系其实系好考功夫。我跟过叔叔学过一次，你打咧真系打到手软， 系啊， 手瓜起茧啊， 系啊， 食嘢唔使俾钱跟住。 同埋都真係好費事嘅，即係除咗力氣之外，咁、所以而家咧，其實係過時過節，我哋先會叔叔去買到或者叔叔整到咁樣咯。 哇！ 係啊，好好食噶，鹤佬鱼蛋， 自己整真係正 啊！係 啊， 我嘗試下睇下新年，我哋嘉明島嘛，我嘗試下自己喺屋企打完攞過去食。 哇！咁犀利， 係啊， 咁到時你都手起錢喎。 我不嬲都有嘅。 同埋咩話？大地魚咩？ 大地魚都好難買，其實都 係。所以有陣時候我自己去食嗰啲魚蛋粉咧，我有陣時候嘴刁，我會特登去翻一啲咧係用大地魚去整魚蛋嘅嗰啲粉面鋪頭嘅。咁係有一種嘅香味喺度嘅。 係啊，咁啊就 係啦，再加上佢哋都係標榜自己都係手打咁樣啦。咁但係。攞埋咩豬肉一齊整啊？ 係啊，瘦肉咁樣一齊，有啲肥豬肉啦，當然都要係啦。咁就剁。 哇！呢個都好值得試一試。係 啊，剁完之後咧，你搓完仍然要係攣嗰個波波嘅形狀出嚟啦。所以點解啲魚蛋咧係會咁不規則？即係唔係我哋平時食嗰啲圓碌碌咁樣咯？係啦，有啲不規則，好似長地形咁樣嘅，跟住要攞去蒸。蒸完之後，你如果要炒嘅話，先攞去炒咁樣咯。所以其實步驟都多 嘅。你通常拎去炒嘅，最後都係 到最後 炒嚟食咁樣嘅。 係啦， 即係純粹係炒魚蛋咁樣。 系啦，因为好好食嘅，就咁炒用芹菜嚟炒佢，好香。 哇，落埋辣椒真系冇得输啊！呢啲 好正 啊！ 本身佢个大地鱼味已经好出，所以我就好中意咯。尝试下今年整下先，整俾屋企人食，又整俾下你哋试下。 期待， 好啊， 整多啲啦，系好。跟住到我讲下， 好啊。 我即系忽发奇想咁谂嘅时候，我自己最喜欢嘅一道菜咧。都是我媽媽整的一個菜嚟嘅，咁我媽媽整一個叫做鮮蝦銀針粉， 哦、 我到今日咧都仲係成日哎我媽媽整嘅，但佢已經話因為個工序咧都煩啊，咁、所以咧就唔係好想整嘅，咁佢就話我嗱我教你，你就自己整啦，係。咁個問題係我唔想整啊嘛， 始終媽媽整嘅係唔同啲， 呢個先有個 point， 因為咧你自己整嘅係都係嗰個味，但你覺得咧？少咗一份嘅感覺， 係 咯，呢個感覺咧就係嗰個味道嘅精髓。好啦，咁如果你話講呢一個嘅鮮蝦銀針粉，大概咁我每一次見到媽媽嘅時候會點整咧？咁當然我好中意食蝦啦，咁佢買好多蝦翻嚟。第一個步驟都已經好辛苦，因為剝蝦殼， 係啊， 剝蝦殼之後咧，咁我媽媽又想我哋食得好啲啦，又要挑埋條腸出嚟啦。咁當然你話坊間有好多唔同挑腸快靚正嘅方法嘅，咁但係以前咧。譬如我媽媽整嘅時候，即係熟手就係用呢個方法㗎啦，好難去學嗰啲新嘅方法。咁就係逐隻蝦剝啦，蝦頭啊、蝦殼啊、蝦身啊，再挑腸，個腸又再沖一沖，跟住蝦肉啊，跟住個蝦肉咧就拎佢剁碎佢嘅。咁剁碎佢又係一件事，又係麻煩嘅。咁大家都知啦，又係咁啊，剁剁剁嗰時候先你整個魚蛋咁樣。 剁剁剁剁剁剁。 係啦，咁我媽媽知道我中意食蝦咧，佢一次過買兩斤，通常都係。 哇！好多啊！ 係啊。兩斤喎、哦，幾多蝦？所以其實我都唔好意思成日叫佢整，唔知道有冇聽到呢但我都想食， 佢卸翻俾你，你嗱教咗你自己整。 好啦，咁跟住嗰啲蝦咧，其實要先炒香佢嘅。咁嗰啲蝦除咗剁咗佢之後咧，要炒香佢啦。咁你又要落胡椒粉啊，要落豉油啊，要調味啊，咁啊炒到好香，跟住拎佢備用咁。咁跟住你個湯咧先至。最麻煩嘅就係你啲蝦殼先要好即係攞水過一過佢先啦，攞清水洗一洗佢，然後咧仲要攞個湯就攞蝦殼去滾個湯，一路滾佢越滾得耐咧，啲蝦味咧就越出嘅。咁啊滾完之後個蝦湯咧又要我嚟備用喎。其實咧拎蝦殼去到煮湯咧都唔係第一個識噶啦。個問題就係出邊你逢身揾到好味嘅，譬如拉麵又好。或者蝦湯都好味嘅咧，佢哋都係好俾心嘅去攞個蝦殼咧去到熬湯，咁、你先就可以整到嗰個嘅蝦個味道咧喺個湯入邊好濃郁。你知啦，你買啲蝦翻嚟，淨係個蝦頭啊，咁你唔會食咗佢噶嘛？個蝦頭都喺度滾或者煮個湯噶嘛？嗰、那個其實湯咧都已經係集合咗咁多個蝦嘅精華喺入邊，同埋除咗蝦咧，佢除咗係講個蝦頭之外，蝦尾咧。蝦嘅尾巴其實都係好重呢一個蝦香嘅味道嘅，係啦。咁你嗰個蝦殼又要先炒佢，跟住又再煲湯咁樣。咁然後咧又係備用，跟住仲要去再買啲豬肉啦。咁豬肉就攪碎，跟住又要再攪一攪味，然後又要再炒香佢，然後又要將啲豬肉啦，咁啊抌埋落個蝦殼唔係個蝦殼已經流咗出嚟㗎啦，喺個湯入邊抌埋落去，又再煲多佢唔知幾多個鐘咁樣。咁啊煲完佢之後咧，咁先至係可以成為咗嗰個嘅湯底。然後又要再落翻落去嗰啲嘅已經打碎咗嘅蝦肉入去啦，即係啲豬肉又一齊咁樣撈勻佢啦，跟住先至開始咧就煮呢個銀針粉。銀針粉當然就呢個步驟就最簡單啦。你煮完銀針粉就自己倒啲湯落去咁樣食， 已經好攰啦， 好攰啊！咁你想再食得啲味強啲嘅話咧，你又可以落啲青檸。 哦，即系你食呢一个饮呢个汤嘅时候，你知少少青柠，你发觉因为有少少青柠嘅味道，佢更加衬托出咧就系嗰个虾嘅鲜味啊！咁呢啲哇，每一次每一啖咧，每一啖汤我都系觉得系超级浓厚嘅虾味，所以 饮晒佢要， 梗系饮晒佢啦！喺饮嗰刻嘅时候咧。我完全將膽固醇三個字忘記得一乾二淨， 但係每個步驟都係愛啊嘛， 冇錯啦。所以點解 都係功夫嘢？ 我自己做到，但係點解我唔肯做呢？因為我唔夠愛我自己。 原來係 媽媽愛我多過我愛我自己，你諗下冇愛真係 不得了， 梗係啦， 辛苦曬小白媽媽， 真係真的愛你啊！ 得閒愛埋我哋， 又係整埋俾我哋食， 梗係啦。 但係少少啦，快快講啦嚇。嘉明諗起嘅一道菜咧，就同啲回憶有關嘅，好簡單。真的超级简单，大家的家常小菜就是这个梅菜肉饼。 哇，好像有听你讲过啊。 真的捞饭食是一流啦，由细到大都很喜欢吃的。但是为什么会多了这一份的温暖进去呢？就因为其实在坐月期间呢没什么好东西吃。但是呢在这个刚刚回到来，即由医院生了个小生命之后那一段的时间呢，开头又未补得啦，又未可以真的很多不同的即补品食啦，吃些最简单的东西，除了吃鸡之外呢就是吃梅菜肉饼，所以在芸芸咁多餐鸡饭入边咧，见到有梅菜肉饼咧，系一份嘅幸福感。咁、所以咧喺呢一个菜月期间啦，有翻啲儿时嘅回忆啦，捞埋嗰啖饭食咧，就算系五更饭啊，你我五点钟起身食嗰一啖饭，我见到系梅菜肉饼啊，都即刻扒翻两啖啊！ 哇！所以咧，净系我哋三个讲呢三道菜嘅，大家谂到都好食啊！ 系啊， 系啊，咁啊，今日啱啦，咁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喺茶楼嗰度食到呢个人参粉啦，喺街边揾到呢一个 鱼蛋啊，学佬鱼蛋啦、 啊，同埋、午餐嘅时候。可以吃下这个 梅菜肉饼饭， 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的。 有些人一遇到不好的事，就一定会往坏的方向想，甚至会产生强烈的不安。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背后有什么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Every morning I glared at you with storms in my eyes.How can you say that you love someone you can't tell is dying? I sent you signals and bit my nails down to the quick. My face was gray, but you wouldn't admit that we were sick.With loss and indecision, I know my pain is such an imposition. Now you're running down the hallway, and you know what they all say.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 Stop, you're losing me. Stop, you're losing me. Stop.I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It's you losing me. It's you losing me. Stop. It's you losing me. start anymore。 我哋之所以一直会往坏嘅方面谂，主要系因为陷入咗自动化思考嘅关系。自动化思考是指一个人的思考习惯，或者是对于某一样情景下面的自然浮现的思维或者是印象，其实这些都是没办法自己控制的。例如有人赶不及搭车，就会想了，可能自己一定会迟到了，见到面的对方一定会非常煎熬，可能自己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柴。这些负面的思考方式慢慢可能会养成习惯，乐观的人遭遇同样的事通常都不会放在心上面，甚至是说服自己搭不到班车可能就会避过某些事。但是多数自尊心或者自我评价不高的人，容易会陷入负面的自动化思考模式，令到自己很容易一直钻牛角尖，心情亦都越来越低落。想改变这种负面的自动化思考，第一可以试下切断负面的思考连锁反应，例如讲到赶不及搭车等等，其实我们可能不准时对方都不会生气，一次粗心的错误其实都不代表一无是处。第二就要确定自己的思维是不是和事实一致，即使没有办法准时赴约，虽然是事实，但是未实际见面的时候都不可以确定对方生不生气，要分清楚事实和妄念，思考怎样应对事实才对吗？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好啦，嚟到8:52，继续咧寒冷天气警告同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我哋要阅读人嘅心嘅话咧，都系一个人嘅言行举止上面揾到啲端倪。上次同 Vicky 讲过咧，就话韧脚啊，又成咁样啦。咁今日咧，可以讲下呢一个翘脚嘅奥秘。 哎呀， 翘脚嘅奥秘，哎呀！ 我成日都翘脚， 我唔好意思耷低头睇两位， 系 一阵间变咗性骚扰， 唔紧要，好大张台睇唔到， 而家得我翘啫，嘉明冇翘嘅， 系 我咧好多时都中意翘脚嘅，好啦，原来咧翘脚对于好多人嚟讲咧，亦都系一种咧，将你自己专注力转移嘅，意思即系话，当我去到睇到，咦佢突然间翘脚，同埋原本左搭又变咗右搭咗，有机会咧。佢喺嗰刻嘅思绪已经有转换嘅契机喺入边，原本讲嘅嘢或者佢原本同譬如辩论紧嘅，佢有机会喺翘脚之后咧，突然间变咗180度嘅，无啦反方变咗正方都唔出奇，因为呢个系一个咧改变佢自己思维逻辑嘅一个转捩点，佢就唔觉意自己翘咗脚，所以当我哋睇到人翘脚嘅时候咧。原来是有这种这样的转变的。 哦，平时呢我都经常翘脚的。其实呢做直播啊这样那些就算在下面电视播都好啦。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觉得翘了脚我的集中力是会好一点。就好像整个人好像firm 一点的。如果我不翘脚呢我就觉得自己很松 散。是不是因为你的脚靓所以你喜欢翘啊？这个另作别论、啊。 是啦，嘿，不关事不关事。但是对于我自己我想每个人方法都不同的。 我就不嬲都以前啊做女的时候是要成日都翘脚的。因为始终做司仪或者在台上面如果有坐低比较长少少嘅访问时间咧，翘翻对脚个感觉上系靓啲啦，坐姿会好啲啦。但系之后咧，有啲中医师就话过，你条腰咧，你再翘嘅话咧，你啲坐骨神经啊，你啲尾龙骨啊嗰啲咧，就真系多谢你唔少噶啦。咁啊，于是乎开始叫我唔好翘脚，因为真系个盆骨嘅座位啊嘅移动咧系有少少嘅拉楞嘅，咁、就开始话俾自己知，翘少啲脚。翘少啲脚咧，感觉上好似粗野咗啊！ 等我都而家唔翘先。 咁你有冇真系翘少咗脚？ 我真系翘少咗脚，我甚至乎叫啲女提我，你见阿妈咪佢个你打我只脚一下，咁佢哋就好着药咧，不断地提我，妈咪你又翘脚咁 啊！哦，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拍拖嘅时候翘脚咧，咁啊男朋友又可以注意咯。 哦， 原来女性你见到女性即系你嘅另一半，咪未成为另一半嘅女朋友咧，见到佢翘脚嘅时候咧， 心仪对象 有机会咧，啊佢真系几中意你噶。哦，系啦。因为佢中意你嘅原因就系因为佢翘脚咧，佢系想你对自己增加嗰个兴趣，即系觉得我系一个靓女，或者觉得我系 熟女， 熟女， 定系变成当年嘅本能电影当中沙朗士东嗰一下翘脚啊， 嗰下翘脚之后咧， 真系 嗰下翘脚，如果再加埋，即系譬如我哋成日睇嗰啲特务片或者定系咩嗰啲爱情片，都有一个咧就喺台底嗰度踢脚。 踢咗个男仔一下，甚至乎咧，如果将只鞋除埋，谂住放松下嘅话咧，原来系代表呢一位嘅女士咧，佢系非常之喜爱呢一位嘅男士，直头想飞禽大咬。不过佢唔好意思，咁但系佢又好想有呢个动作咧，佢都会喺只脚嗰度咧唔小心展现咗出嚟嘅。 居民翘脚嘅方向咧，同你心仪嘅对象都有关系嘅、 嗯。 如果你坐喺佢嘅左手边，佢只脚系右脚翘过嚟左脚咧，你都有啲机会嘅。 哦，咁大家可以睇下翘脚啦吓。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应该残存中，只要爱你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善存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世界天真得多，难难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街，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你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般紧凑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豁出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繁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千里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 点钟之前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嘅听 ，Dear Jane， 因爱而来啊！听听新闻啦，之后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沉溺之前，沉溺最深，神话。 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今日嘅亲子百分百，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靓女黄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早晨啊，小白。 咁啊，话说而家就一月啦，一月尾嘅时间啦。其实讲到买礼物呢个 topic 咧，有阵时家长去到买礼物俾小朋友，都有几多嘅烦恼喺入边。你又唔想话净系买玩具俾佢，亦都唔想下买啲益智嘢俾佢，因为你知其实佢多数都唔中意。 你自己想要，你自己想佢要， 因为系啦，好多家长就系主动就系觉得我买本书俾你，咁你可以阅读咯。咁佢唔想要啊嘛，咁有阵时都要谂下呢啲位啊。买礼物俾小朋友咧，其实都有好多嘅规矩，可能家长会忽视嘅。 系嗱。你頭先就話生日啦，但其實咧十二月就過咗一個月啦、 啊， 其實就過咗聖誕，其實都好多家長同我講收咗好多禮物嘅。 係、啊，你 review 下喎、 啊。係啦、啊，嗱嚟緊有新年啦，咁、啊、新年有可能又會收好多唔同嘅節日禮物咁。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嗱、啊，即係有啲節日，有啲時日又會收禮物嘅。咁、 嗯、 啊，好多時咧，我哋都會問家長，其實你呢個禮物，你個小朋友係咪真係需要嘅咧？ 嗯， 即有时是小朋友想要的、 嗯、 可能他自己说、哦、我要这样东西我要那样东西、嗯、但调回转收礼物很多时候又不是他说想要添，直头是你买给我就收啦、 嗯、 我试过有个朋友说、哦、我圣诞节收同一架车收了三架、 啊、 即是你知道我们通常买礼物都是那即某一些店铺啦， 是不是多一架不爱的有没有 你想你想 咁跟住咧， 咁跟住，例如嗰啲咩誒聖誕節 party 啊，又或者生日 party 啊，咁會話交換禮物 冇錯。 通常啲家長都係去某幾間嗰度買，咁有時一買就係嗰啲 discount 嗰啲。係 啦，係啦，係啦。 咁點知一嚟到就係、是、哇，幾個都係買相同嘅嘢。 係啊，係啊。 咁你又唔可以話唔要喎、 啊， 但係你內心要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唉，又係咁樣。 係啊，同埋只係我係家長啊，我係其中一位家長，我嘅心態就係、是、好似屋企多件垃圾。 系啊， 都会咁谂嘅，即系如果刻薄啲嘅话， 家长会咁谂啦。其实地球先生都咁谂， 系啊， 多咗件垃圾， 系啊，冇错、啊啊。 即系我哋好多时系一啲节日觉得要做呢一啲嘢，即系我哋营造咗一种仪式感啊。咁调翻转咯，有时我都会问，你觉得点解圣诞要有礼物嘅咧？点、解新生日要有礼物咧？ 系有一个节日感啦，我觉得要训练系啦，小朋友都需要感觉得到节日系同平时唔同嘅。咁呢、這个如果我作为家长嘅话，我都着重。 系， 因为如果我喺节日嘅时候可以特别同佢庆祝、去玩嘅话咧，咁佢就可以分到有啲位佢摆到明系冇得玩嘅。咁佢 即係佢等一年， 佢係要刻苦啲嘅有啲時間。咁但係有啲時間咧，佢就會望到我哋成日俗語有句叫咩啊？望到家鄉，咁咧就會知道原來喺呢個節日嘅時候，我可以有一種咧特別興奮、雀躍嘅生活嘅。咁、令到佢嗰、那個即係好似大人咁樣啫嘛，有開心嘅，有情緒，我都可以因為節日帶動到我哋嘅快樂出嚟咯。 嗱，你講咗一樣重點咧，就係、是、其實節日咧，我哋想令到佢有一種特別嘅感覺啊嘛。嗱，呢個特別嘅感覺可以透過禮物啦。嗱，當然禮物你都可以諗下點樣嘅禮物為之合適嘅。但調翻轉亦都可以透過儀式感嘅喎。嗱、 哦， 咩叫儀式感呢？我舉一個例，例如德國咁樣啦。喺、德國咧，就十二月頭開始咧，即我講翻聖誕啊，講翻上年年尾，十二月頭開始咧，就會開始咧，每日咧去到某一個時間咧，就會點蠟燭嘅。 哦，係， 即每日都會點嘅，點到十二月廿五號咁樣啦。咁、呢一種就係儀式感啦。咁、如果我哋有一啲節日，我哋可以製造儀式感。咁其實對小朋友嚟講，亦都係一種體驗嚟嘅。 係。 而另外就係禮物啦。你真係要諗下，哇！小朋友中唔中意啦，同埋係咪佢需要嘅嘢？咁、我試過咧，近期咧，即係都有個朋友同我講話，佢貪得意咧就買一個吸塵機俾一個三歲幾四歲嘅小朋友。第一下聽到嗰時話，我以為佢話買俾我喎。咁佢話原來買個細嗰啲吸塵機。 係。 咁佢買完翻嚟佢試完咧，佢發現哇塵都唔係好吸到嘅咁樣。 係。 咁即係吸得唔係咁，唔係好似大嗰啲咁樣啦。 其實冇乜用咯，係嘛？買翻。 對於小朋友嚟，我話咁你買嚟做咩？我覺得得意咯。咁究竟你覺得得意啊，定個小朋友覺得？ 咪就個大人覺得得意咯。 個大人覺得得意咯。 實用性就冇乜。 係啦，佢話佢玩咗幾玩，可能都會好快就冇興趣。嗱、你。 你要諗翻小朋友年歲，一個可能零至六歲幼兒，其實最緊要就係俾佢刺激啊，俾佢幻想啊，俾佢創作啊。我哋越有功能性嘅玩具咧，其實就越難有創作嘅。咁一來就係本身個玩具都有限制，第二就係因為個大人買嘅時候，你覺得嗰件用品係真係咁樣用，你都會對於嗰種用品去再俾個小朋友用嘅時候，你都會有一種限制俾個小朋友，就呢嚿嘢係點樣用㗎？呢嚿嘢點樣玩？佢咪唔會有一個彈性同埋一個空間去諗，哦，我點樣去玩呢樣嘢？即係我講緊玩具啊。咁當然，如果再好啲就係、是、一啲節日係咪玩具係一個好嘅選擇咧？定係其實我哋一齊做一啲嘢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咧？我试过咧，有个爸爸咧，就同即系同你大仔差唔多大，七至八岁。佢逢亲咧年尾咧，都会同小朋友作一本故仔书。 系 画有 呢个仔仔都有、啊， 有啊， 系啊。但系呢嗰个那个 project 我冇 involve 入去，因为佢话想自己创作一个佢属于佢自己嘅蜘蛛人。系啦，咁 佢有佢自己心里面嘅睇法， 冇错。 咁佢个仔咧，嗰时系六岁左右开始啊，就同个小朋友咧，每年年尾咧，圣诞节嗰几日放假咧，就一齐创作，系会画画嘅，即系佢创作一段，个爸爸嘅创作会合埋一齐嘅，即系个古仔咧系连埋一齐做咁样嘅。咁佢每年咧就有一本咁嘅， 咁似以前嗰啲作家咧。即系登报纸嘅年代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写嗰啲长篇小说，就唔知几耐就登一篇咁样噶嘛。唔得闲咧就揾个代笔嘅，个代笔就要薄落去咁样嘅。 我唔知噶，我好后生嘅，我冇听过。咁但系我就觉得好特别咯，即系对小朋友嚟讲，呢份都系一份礼物。 系啊， 呢一份礼物系共同创作嘅。 要 keep 啊，呢啲更加要 keep 啊。 冇错，你将来睇翻你会觉得好 warm 噶嘛。 系啊。 咁所以我喺度都鼓励大家啊，如果系一啲节日啊、生日啊。家長在做的時候可不可以製造那種儀式感、而那種儀式感不一定是要透過物質去買的、而是可以有共同參與的、還有個小朋友喜歡的、當然最後就是個收納責任了、你買樣很鬼大嚿的、 啊、 那你到最尾給誰呢、所以呢、親朋戚友最好都大家夾回好一點、即例如、生日、大家、我想今年生日怎樣怎樣大家不用買怎樣怎樣又或者我小朋友需要啲乜嘢嘢，咁可能真係讲出嚟，令到大家唔会买咗三架同一架款嘅。 而家呢个年代咧，都仲係比较上难去咁样，难去夹啊！即係我其实我试过噶，我真係打开口牌同啲朋友讲话，今次我唔想大家买生日礼物啦，我哋想一齐系一个 make fun 嘅 party， 就好过净系送礼物俾佢。咁但系。佢哋都會不斷就強調，我哋真係好想買乜啦，係啊咁， 佢滿足緊，可能滿足緊自己 啊。我完全冇辦法抵擋得到佢哋嘅嗰個誠意啊，即 係 我已經類似喺度講，不如咁樣啦，又點樣啦，咁佢哋都係堅持要送，反而係我覺得原來而家呢個年代行呢個方法咧，都仲係有困難，但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好嘅，因為真正了解小朋友需要邊一類型嘅玩具，或者佢中意邊一類型嘅玩具，或者你嘅屋企嘅環境適合邊一類型嘅玩具。其实是应该谈过的。 不过呢最后呢都是比较建议。我近期呢有家长呢是用另一种方式。就说、我们呢出来我们不买礼物的我们都是交换礼物。就拿屋企呢一些你觉得都是可以交换得的玩具又好用品都好。就拎出来即是摆出来但当然是未用过啦。即是有时候我们很多的嘛收了但又不能用的嘛。咁就拎出来大家一起去谈哦我们互相交换点。咁、你又可以环保个小朋友又可以不用成日好物质咁。 这个方法都非常之好。我有一年的圣诞 party 同朋友开 party 呢就是用了这个做个那个 rule。就大家在家找一些未开全新的东西去到再抽奖一次。咁我覺得呢個方法真係物盡其用，係、啦，令到嗰件物件可以真係一個好大嘅機會揾到一個新嘅主人。其實小朋友用翻呢個方法都係好嘅，咁所以就送禮物啦，有好多唔同嘅技巧嘅，咩節日都好，生日都好，咁大家要揾翻一份啱嘅禮物或者一個體驗同小朋友分享。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世没很想远飞，

前去旅行，每次去到公园湖边都会见到有好多天鹅，仲有一次见到黑天鹅添啊！原来喺天鹅种类入面，黑天鹅条颈系最长噶，弯曲成 S 型。佢哋系一夫一妻制嘅，多数都系一对对或者群体生活。有人曾经认为黑天鹅系定居性嘅动物，但系其实佢哋会根据气候条件而变化无常。天气干旱嗰阵，会飞到去水分比较充沛嘅地方定居，属于高度迁徙性嘅动物。而黑天鹅喺水入面，又或者飞嗰阵，都会发出一啲好似喇叭音乐咁嘅声音，特别系喺繁殖又或者受到干扰嗰阵，更加会发出吹口哨嘅声音吓走敌人。而根据纪录，黑天鹅嘅寿命系可以有40岁咁长噶。下次去旅行嗰阵，行开湖边，记得留意一下有冇黑天鹅嘅出现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31。 早晨，早晨，又到咧，就系睇下今晚有乜睇嘅时间啦。诶、我哋叫下抢出嚟先。阿 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各位。 系系，今朝早我哋先系6:35就有正嘢睇咯。 冇错啊，今晚傍晚6:35咧，送俾大家认识人大政协。咁啊，呢个节目咧就顾名思义啦，等我哋认识一下人大同埋政协嘅一啲委员啦。咁佢当中有啲乜嘢嘅建议同埋睇法嘅。咁啊，今集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全国政协委员何君尧啊。咁啊，佢会上嚟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佢点样呢个推动香港青年向海外国家或者其他地方咧推广香港嘅一国两制同埋实施国安法嘅情况。咁啊，另外啦，佢原来咧有一个一个联署嘅提出啦，就系佢同另一位嘅全国政协委员咧何汉权咧就联署向政协提出咧，就系、是、推动内地与香港青年积极喺国际平台上面参与世界事务。咁啊，今晚一齐听下何君尧。睇下有啲乜嘢建議啦 嚇。好啊，跟住轉個頭咧，8:00就有好唔同嘅一個主題。今次係講建築喎、 哦。冇錯啊，咁啊，今晚8:00大師對談咧，就同大家講下建築。咁啊，呢一輯嘅大師對談咧，咁啊，主持人建築家啊阮文濤咧，就請個唔同界別嘅嘉賓上嚟一齊講下，即係同建築有關嘅其他界別 crossover 咁話啦，即係又有請個導演啦，又有請個音樂家，乜嘢都有。咁啊，今集咧就好特別。个题目叫做建筑与艺术，咁啊，好多时咧，我哋睇建筑嘅时候就话好有艺术性啊，好值得即系当艺术品咁欣赏啊，咁啊，但系实际上建筑同艺术有乜嘢关系咧？同埋点样可以喺建筑嘅作品里边呈现嘅艺术元素咁话咧？嗱，今晚咧主持人咧就请嚟香港著名嘅设计师兼艺术家近帝强啊，近叔咧就上嚟对谈啊。咁啊，了解一下咧，呢個嶺南建築呢個建築風格咧，點樣影響啊近帝強喺呢個藝術方面嘅發展？咁啊，另外啦，即係近帝強嘅爺爺咧，本身係藝術家嚟嘅，咁啊，究竟佢爺爺點樣喺佢心裏面仲即係埋下呢啲藝術嘅種子，等佢長大而家成為一個好出名嘅設計師兼藝術家？咁啊，大家。即係想聽多啲，想認識多啲呢方面嘅咧，就記得今晚8:00要留意呢個大師對談啊！ 好啊，大師級啊， 係啊，好啊，咁到10:30咧有超六世代喎，係咪阿昌？ 冇錯啊，咁啊呢一個全新嘅紀實節目咧，咁啊介紹俾大家。今晚10:30呢個超六世代咧，咁啊聽個名啊，聽到多少端倪噶啦，好超咁樣，又有綠色啦，咁啊講緊呢個新嘅世代啦，講緊係咩咧？我哋咧呢個節目咧，就每一集都帶大家去到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啊，認識一啲咧呢個世代嘅所謂嘅綠色英雄，佢哋點樣去到就環保上面咧做唔同嘅事情，當中可能咧有啲農夫啦，有啲係飼養員啦、建築家啦，乜嘢類型都有嘅。今晚第一集先帶大家去到英國，咁啊英國咧。即係個地貌好唔同嘅，大家諗真啲嘅話，即係蘇格蘭好多童話式嘅天然風景啦，咁但係倫敦又好繁忙，人多車多啦，北愛爾蘭嗰啲海岸線又係好宏偉嘅啦，其實乜嘢地貌都有嘅。咁啊，原來英國咧有一班人咧好有使命感，佢一定要話捍衞呢啲風景咁話。咁啊，究竟佢哋做咗啲乜嘢咧？佢哋點樣去 點樣同埋點解要咁樣做呢？嗱，今晚十點半睇下呢個超六世代，睇下我哋香港人有冇咩可以值得借鏡一下啦。 好啊，好啊，咁今日就唔該曬阿暢啦。咁希望大家咧今日坐定定喺電視機前面，6:35、8:00同埋10:30都有好多好節目再睇嘅。拜拜，阿暢。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收费押后至到8月1日实施，政府部门同相关楼宇4月1日试行。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4月起会先由政府部门做起，挑选其中一啲大楼实行。如果到時市民有疑問，當局會解答，亦都會安排傳媒拍攝，讓市民熟習。政府亦都會向區議會和關愛隊講解，將信息傳開去。謝展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強調，並非無故煞停措施，而是用較好方式、更多時間解釋清楚，又或其他地方一般都需要3至5年時間去改變。對於網上有人質疑指定垃圾袋是不是容易破爛，謝展環認為是錯誤信息，強調指定垃圾袋通過相關標準，當局已經拍片解釋。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宣布退出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並且同時宣布支持前總統特朗普再入主白宮。特桑蒂斯在发布的短片之中说，如果没有明确通往胜利之路，他不能够要求支持者自愿投入时间和选赠资源，因此他宣布停止竞选活动。他又说，很清楚大部分共和党初选选民都希望再给予特朗普一次机会。特桑蒂斯退选之后，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将会成为特朗普的主要对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已经结束对两名在亚丁湾失踪的海豹突击队成员的搜救任务，经过10日的搜索，推测他们已经死亡。美国传媒说，两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经过11日在索马里沿岸海域执行夜间登船任务之后失踪。據悉，兩名隊員當時正在執行攔截任務，當他們爬上一艘船的時候，其中一人因為受到大浪衝擊墮海，另一人落水營救。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國、西班牙和日本事後採取聯合行動，在超過54,000平方公里的海域搜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稍后天气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5度显著下降至今晚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严寒，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至7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朝早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278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6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21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66.45升9毫，腾讯控股269.8跌1.4，美团67.05跌1.55。友邦保險60.15跌3毫，中國海外發展11.16跌2.4，比亞迪股份194.8跌8毫，領展房產基金40.05跌4毫，京東集團85.4升1.25。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18， 日元 14.788， 瑞士法郎 0.868， 加元 1.343， 人民幣 7.192， 英磅對美元 1.271， 歐元對美元 1.09， 澳元對美元 0.66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3。 日經平均指數報36455點，升491點，港金報189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09美元，卖出20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荃湾嘅川龙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咁川龙街咧近住杨屋道街市对出一段咧需要封闭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荃湾嘅川龙街有爆水管，川龙街近住杨屋道街市对出咧需要全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东隧就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西环嘅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咁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都系挤塞，车龙排翻去东区走廊上桥位。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繁忙，龙尾就喺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因爱而聚，追光者 由李明德饰演的周明明，性格单纯善良，虽然作为企业的继承人，但是当了解到追光救援队之后，就毅然选择投入公益救援事业，而且还在当中认识了丁丁丁，究竟两个人可不可以发展起来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我哋今日咧有空中点唱嘅，同大家提睇下究竟有啲乜嘢先。嗱 ，Sunny 咧就点俾阿 Ida， 咁佢就话啦 ，Ida 欢迎你嚟到香港啊，希望咧可以喺2024年可以咧喺香港咁样咧生活愉快，而且咧系样样顺境嘅。跟住就系 Harry 啦 ，Harry 就点俾阿 BG， 佢就话啦，无论追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追翻你。 哇 ，BG，、 哎、好似好 sweet sweet， 希望你成功啦。 真系荡气又回肠啊！ 系啊， 应该打电话上嚟自己讲啊嘛。 系咯， 再多啲勇气啊！ 系啦，再多啲诚意。 系啦， 下次我等接你电话 ，Harry。 系啦， 等埋你啊！我等 B G 有一日打上嚟话佢 OK，OK。 系、 OK, 喎、哦，我都中意等 B G 喎。 系啊，等紧你啊 ，B G。 我已经应承咗佢啦。 系啊， 我哋今年会拉埋咧。 系啊，试咩咁报个喜俾我哋吓、 啊。好啦，除咗空中点唱咧，今日我哋都有听众噶。早晨 ，Sandy。 早晨 ，Sandy。 早晨。 哇，好精神喎 ，Sandy。 系啊，我特登写定个稿嚟讲，我因为我惊我讲得唔系好啊。 你有啲咩咁开心嘅说话想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有啊，因为咧一月份咧系我嘅家族成员咧几个连埋一齐生日啊。嗯、啊，第一个咧就系、是我前夫啦，李天宝。佢就係一月十九号，跟住阿大仔，我嘅大仔咧就一月二十号，我二家姐咧就一月廿一号，咁我大个妹个女咧阿黄卓瑶咧就又系今日生日， 哇、哦，生日快乐！ 佢咧就响台湾嗰边读紧书，二十岁，咁另外咧阿何卓然咧就系一月。二十四号生日，佢就廿二岁噶啦。佢呢个咧就系、是、我细嘅妹嘅大仔嚟嘅。咁我祝佢哋咧就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有正确嘅人生目标啦。咁另外咧，我亦好多谢咧，就政府 ELB 咧推出咁多嘅俾我哋转工嘅人士咧去读嘅培训啦。咁样咧，我好多谢我啱啱八。月尾至到十一月咧，就参加咗个粤剧演员嗰个基本课程啊，好多谢咧就香港梨园舞台嘅杜永森啦、司徒海怡啦、苏玉桥啦、梁小飞啦，个启辉嘅老师，因为佢哋咧。其实朝头早教我哋化完妆啊，学完基本性咧，佢原来晏昼都要去我哋嘅嗰个 边个 院嗰度啊，去接纸戏啊，佢好辛苦噶，原来因为我一路对粤剧咧完全系冇认识噶，咁样咯，好多谢佢哋啦。咁另外咧，亦多多谢而家呢个花艺嘅老师咧，阿井 Sir， 佢好用心咁教我哋十几个中年人士啊。所以咧，我真係非常非常感謝 ELB 推出咁好嘅課程俾我咯。咁同埋我亦好多謝阿細女咧，就幫我交租，因為我哋交租咧，雖然話公屋都要三千幾蚊㗎，係 㗎。 咁所以咧，我就可以翻下 part time 咯，又可以自己有自己去進修咯。咁係咁多咯，多謝你哋。 都要你肯學先得㗎，係 啊，你好好學喎 ，Sandy。 係啊，因為好多謝政府啦，又多謝你哋每朝嘅鼓勵嘅説話。 是不是啊 正能量啦。 咁我都多谢你收听先得喎。 係啊。 你要听先听到我哋有冇正能量㗎喎、 啊。你有啊我有啊。听淑梅，哎呀，我系讲咗我嗰个几多次， 唔紧要，我都系听淑梅姐大噶， 系咯， 系啊，我细细个都听嘉明噶， 点啊，我都系细个 听嘉明噶， 大家咁啊， 你哋几时会再播出嚟噶？ 播乜嘢啊？ 而家系直播噶，唔系噶嘛？ 而家直播噶， 直播紧噶。 点解我朋友，话俾我知，唔系噶，佢嗰个唐家姐咧话唔知几时先播出嚟噶。 哦，唔紧要。 听众各位早晨，各位早晨。 系啊系啊，早晨啊。 Sandy 真系叻啊！ 唔好意思啊， 真系 唔紧要啊， 好有趣。不过 Sandy， 我想问一下咧，咁你又话读粤剧啦，之前对粤剧就唔即系一知半解，冇兴趣。 唔会真又冇兴趣，同埋当时我十几岁已经出嚟做嘢啦嘛，为屋企嘛。 即系叫一知半解啦，系嘛系嘛嗰阵时，一知半解咁样啦，算唔算系？即系对粤剧 系啊，一知半解。 系咯，咁而家你都去剔咗个简单嘅课程，你觉得粤剧对你嚟讲系有啲咩特别嘅睇法唔同咗咧？对佢对粤 剧啊，原来佢入边咧装新嘅嘢要自己攞银荷包出嚟咯，同埋亦政府咧都好好，同埋好多谢汪阿姐啊、汪明荃啊，佢推出粤剧咧，即系好大个动力咯。虽然佢而家已经冇做会长。 因為我都是看、Facebook 那些看他好奇，我讀了這個課程才有個動力呢再去了解多很多咯，還有、他那個、感恩的心呢很強啊，我覺得他、讀了粵劇，我本身我自己教我的小孩哥，我最大的30歲啦仔啊，咁啊，跟住阿女就25歲啦，細嗰個就22歲咁樣。咁但係我不嬲教佢哋做人咧，一定要自律，一定要有感恩嘅心。就算人哋叫你做嘢，唔好怕蝕底，其實係你學緊嘢嘅，咁樣咯。所以我自己而家都仲學緊嘢噶。 好叻啊！即係其實粵劇咧，要自己化妝難唔難咧？有冇諗過係要咁樣化妝？ 有啊，我初咧。化嘅時候咧係唔難，因為老師好好啊，司徒可兒老師咧好潤心，又好靚女嘅佢真人啊，係啊，咁咧直阿杜永森老師都係啦，雖然佢係反串男裝，但係佢好靚女又係好叻嘅， 心底好咪靚咯，同你一樣啊， 係 啊，你越嚟越靚，我話俾你聽啊， 即係講翻粵劇嗰度化妝咧，我第一次咧，因為我中意影相留念嘅，咁第一張相咧就好似隻熊貓咁樣嘅，跟住到畢業嗰張咧就。啊、自己都好满意啦，个个朋友咧都话哇咁好嘅，我话系啊，你哋去土瓜湾啦，我由天水围过去，佢吓咁远，我话我自己俾正价车费，我都觉得好值得咯，同埋而家学花系冇钱嘅，唔紧要，我学到嘢嘅系自己知识嘛， 系 啊，呢、這个好啱啊，呢、這个嗯。 是啊，所以翻去我出面都好贵噶嘛，我亦冇咁嘅闲情日子咯。咁、但系而家好感恩呢、這个井 Sir 咧，个个我系慕名去噶，其实。咁冇津贴都唔紧要，起码我自己得益嘛，系咯、所以咧，好多谢你哋。俾我 讲 咁耐啊， 系嘛？多谢你打电话上嚟，就真啊！ 听你分享完之后咧，我自己都觉得咧，学海无涯好重要， 系 即系无论系啲任何年纪或者任何时间咧，你抱住个心态，任何环境入面，你其实你都可以学到嘢。 系啊，冇错，要感恩咯，最紧要个人，唔好同人比较，自律， 系 一要同自己比较， 啱。 系咯，我唔阻你哋咁多时间啊， 唔阻嘅， 得闲阻多啲我哋 啦，系啦，都得闲饮茶啦，咁啊 ，Sandy 系嘛，得闲饮茶啦，咁我哋， 我唔饮茶嘅，我饮下午茶，饮咖啡啊， 好啦好啦， 又得， 乜都得啦，谢晒你啦，好啦，多谢电话，拜拜。 有件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又见雪飘。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 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听完慧娴嘅飘雪之后咧，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啊，咪饮食图鉴咁啊，提提大家啦，寒冷天气警告啦，强烈季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十六度嘅气温。咁啊，今日咧就唔系同大家讲下食谱啊各样嘢啦。咁啊，嘉明喺度都啱。 点啊？ 因为小朋友都中意饮汽水。 哦、 你小朋友中唔中意飲汽水啊？ 麻麻地， 麻麻地，竟然 係啦！佢哋係麻麻地汽水呢樣嘢， 係啊！ 佢哋覺得可能太刺激，但係又中意爆炸糖嘅喎。 唔系爆炸糖，系因为喺个口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系啦，佢哋中意嗰种嘅刺激，但系有气嘅水咧就麻麻地。 咦？咁你小朋友会唔会食嗰啲好酸嗰啲糖？ 又冇喎、 啊，又冇啊， 又冇喎、啊，未咯， 未试过， 未试过，应该系 会唔会小朋友唔中意饮咗啲汽水落去，要翻出嚟嗰下嘅感觉咧？ 可能 系啊、我都唔中意嘅，因为 吓系咩？ 我唔中意，所以我麻麻地汽水噶、 哦。我屋企嗰啲咧，同埋我本人咧，我都好好嘅。 系啊， 我就好好嘅，我都 我都好好啊。 屋企系饮开有汽水嗰啲人嚟嘅、 啊。即系所以，我发现咗有嗰啲咩完全无糖嗰啲咧，即系声称话唔肥嗰啲咧， 系有粒荔枝喺个罐嗰度嗰啲咯。 咁我都觉得咦几好喎、啊，唔起码饮咗唔肥先啦，即系觉得自己嘅良心好过咗啦。 系 咁，我哋咪有营养师阿咪咪嘅，其实我有问过咪咪嘅，咁佢话嗰个咧，佢讲得俾你。听话唔肥咧，其实的而且确佢系唔会肥，不过系要小心其他嘅问题，系啦， 梗有取舍嘅， 冇错啦。咁啊，迟啲再同阿搵阿 Mimi 同大家研究一下嗰啲即系无糖嘅汽水饮品啦、 好、啊。 好啦，今日点解又讲呢个汽水呢？原因就系因为我见到外国嗰啲嘅叫研究咧，咁咧都同汽水有关，但唔系同汽水嘅营养成分有关咯，系同汽水嗰个罐有关啦。 哦， 我哋一般咧买咗翻嚟之后，或者大家去茶餐厅去边度饮都好啦，咁你买 order。咗一罐嘅汽水，咁就摆喺度啦。咁有啲人咧就中意一开哦，摆低咗就啪一声，咁啊开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咁饮啦。有啲朋友可能就会中意用饮管，不过环保嘅问题都已经越嚟越少人用饮管啦，系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咧攞件衫，又或者攞张纸巾抹一抹佢，系啦。咁呢一个嘅研究报告咧就系话到底一罐汽水，当佢出厂嘅时候摆到个消费者面前，佢嗰罐嘅罐装外边。含菌量到底是怎样呢？ 哎呀好驚啊，即刻。 我喝汽水之前呢都是会用纸巾抹一抹个口先嘅。 是 啦，因为我都真的觉得会有少少污糟。是啦，咁但是呢如果在家的话呢，我甚至是会拿水冲添。 欸，我都是喎。其实我在家呢，我个雪柜都好腌尖㗎。是我腌尖啫。即是所有人处理咗。所有放入去雪柜之前呢，嗰啲一罐二罐嗰啲呢，我都会先用清水冲一冲，跟住抹返干，跟住先再放入个雪柜嘅。咁亦都可以即係安心，如果万一屋企有啲鼠辈嘅行为，即係我仔仔啦。咁偷汽水飲嘅时候呢，都可以飲一罐呢起码干净啲嘅。 随时准备好俾你攞去偷， 冇错啦，偷都偷得安心，健康上，健康上，好啦， 爸爸真系谂多一步， 系啊，我哋做咗爸爸妈妈就知道做爸爸真系辛苦啊，好啦，咁呢一个报告咧，佢就分咗几个步骤嘅，第一个步骤咧就佢哋嘅做法好简单，即系攞一罐嘅汽水啦，咁就会攞嗰啲棉花棒就喺上面。左撩右撩，抹下嗰啲含粉量啦，冇错啦，跟住就抹落嗰啲样本嗰度。咁佢分咗四个步骤嘅，第一个步骤咧就咁好啦，出厂跟住就攞住个罐，攞埋棉花棒刮刮刮，跟住刮落个 sample 嗰度啦。好啦，跟住第二个咧。 第二个佢咧就系诶攞件衫， 系 攞件衫抹一抹嘅， 哦， 攞件衫抹一抹，然后咧就 之后 先至再用棉花棒， 系 就放喺个样本嗰度。好啦，跟住第三个步骤咧，佢就系攞纸巾， 嗯， 攞纸巾咧就真系喺度抹抹抹抹抹，然后咧就再放落嗰个样本嗰度， 系 咁啊，佢仲有佢喺第三個步驟的時間咧，佢更加咧係擠埋呢一個嘅消毒液嘅，係啦，即係嗰啲噴嗰啲咧，咁樣就令到佢乾淨啲。咁佢就用咗呢幾個嘅步驟，去到咧就睇下到底佢嗰個嘅含菌量係有幾多。咁佢唔係淨係放入去一個温室入邊噶，佢係直頭有個set咗28度，即係嗰啲喺嗰啲 lab 入邊咧有好多啲培植細菌嗰啲温度28度咁樣，咁佢就真係培植嘅。咁佢發現咧，原來完全冇抹過嗰一個樣本咧，係可以生到成個嗰啲樣本碟咧，係都係大部分都係見到啲細菌生咗出嚟。好啦，咁然後咧用普通用衫抹嗰個咧，你發覺佢嗰個含菌量咧已經少咗一大截，一大截。咁當然啦，佢即係嗰個實驗室嘅人咧，佢件衫到底有幾乾淨定有幾污糟咧？佢呢度冇交代。 嗯， 可能佢件衫係好乾淨嘅，可能好似一塊布咁樣嘅， 冇出過街嘅。 係啦，如果佢跑完步或打完籃球去試嘅話，我覺得係第二個 result 站。 係啦， 好啦，咁然後咧攞紙巾同埋第四個就係攞呢一個嘅酒精噴過，你發現原來最後嗰兩個咧。嗰、那個嘅樣本出嚟咧，佢個含菌量或者培植完之後咧，係都係相當之少嘅、 嗯。 所以 Vicky 咧其實都啱啦，或者你屋企嘅做法都非常之正確，就係先攞紙巾掂都抹一抹，係乾淨嘅紙巾抹一抹，又或者直頭攞水沖一沖佢，咁、 嗯、 你就可以安心就咁飲啦，又唔需要下下咧就用到飲管咁唔環保。 係 啦，咁大家奉勸下，如果大家飲汽水係 OK 嘅、 嗯， 如果你健康 OK 嘅話，咁啊照飲啦。咁但係飲之前咧就要。点都揾纸巾抹一抹，衫咧唔系话唔建议，你件衫系有信心干净嘅话咧，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或者男校出身嘅我嘅话咧，我都觉得系可以接受嘅。吓，咁呢啲大家自己执生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正式享乐之前咧，首先讲开呢个罐装饮品咧，都系一个新嘅趋势。因为咧，而家实在喺市面上喺街边想买嘢饮咧，一系就系罐装，一系就纸盒装，再唔系就一定系胶樽噶啦。 系 茶又好啦，汽水又好啦，又甚至乎系啲好普通嘅水啊、 嗯， 都会好多时候落咗胶樽。就算我哋而家个环保意识强咗咧，会将啲胶樽攞去回收啦。迟啲梗要行多一步，就系、是、无论你入边个馅系咩都好，都要晾一晾，搣咗张纸，搣咗个盖，咁先至去回收。但系咧，我都听翻啲朋友去讲咧，喺环保界入。其实应该是推多一些是罐装的饮品、因为胶呢譬如说你回收的次数会有限、我哋好多时候用啲胶嘅产品系回收再做嘅咧，会有个三角形嗰个号码。咁其实佢用咗几多次呢一个嘅物料去第回收第可能第四次就变成呢个盒啦、 嗯。 回收第三次就变成呢一样嘢啦。咁佢有个限数。咁、 嗯、 因为佢胶咧，可能系唔同嘅物料嘅胶质去到培育去另外一种嘅胶质咧，有个即系次数嘅限制。但系原来铝罐咧。你是無限地可以再重用的。 哦。 是啦。咁只要你個重用或者係嗰個循環再用嘅方式嗰個步驟係正確嘅話呢佢係鋁罐回收咗之後都係鋁罐佢、可以變鋁罐嘅次數呢係無限伸延嘅。咁、所以都可以向呢個方面呢再諗多少少啊會唔會可以做多啲呢 咦我又冇諗到咁細緻我就係覺得膠好主觀地覺得佢好似唔係咁環保喎而且又要分呢樣分嗰樣。咁、我罐呢都係沖一沖然後就抌返入去嗰個只係鋁罐嗰個回收個格咁就 OK， 我就係咁諗咯。所以有陣時去到嗰啲汽水機咧，我見到有膠樽嗰啲咧，就算仔仔去攞嚟講，咪鬼買啦！我哋諗啲環保啲嘅，一係飲水咧最好就 係啊。咁所以就算係水咧，哪怕係水咁簡單咧，都有啲嘅廠商咧會選擇咗我啲水落去個罐度，我就唔落去膠樽啦咁樣樣。咁即係從即係製造嘅過程方面都行多咗一步，睇下遲啲會唔會再普及多啲先。 係、 好啦，呢、這個時候咧講少少玩嘅嘢啦。我哋都經常會去唔同嘅地方揾啲地方俾。小朋友放电咁最近揾到一个新嘅地方咧，冇喺网上面睇得到咁多啲片咁大嘅。 你去咗之前嗰、那个，你介绍俾我。 系啦，我就系去咗呢一个启德嗰边咧，咪有个车站广场嘅。咁、车站广场其实都系个几长型嘅地方嚟嘅，有分一期、二期啦。咁最近咧就喺车站广场嘅二期咧就开埋啦。咁佢都有一啲比较新式型嘅一啲嘅儿童游乐场嘅地方。个设施包括咗有啲咩嘢咧？有个城网啦，系大嘅， 系。 咁然之后咧，有一啲系你感觉上系唔系小朋友一埋到去就会识得玩，可能要摸熟一下先嘅，或者嗰个可能性比较多少少嘅。咁变咗小朋友喺玩嘅过程咧，佢会多咗嗰个想象空间啦，多咗嗰个尝试，甚至乎系失败嘅过程啦。等佢试下究竟呢嚿嘢系点样玩嘅咧？咁咁诶，可惜嘅咧就系我上个星期六去到嘅时候咧，个沙池就封咗嘅。 哎呀，我最期待就系嗰个沙池。 系啦，咁都佢都即系睇翻啲之前嘅宣传。都有話啊，其實你可以自己帶埋你平時去沙灘玩嗰啲工具仔，你攞去嗰度，係 啊，嗰啲筆筆啊， 嗰啲繩啦，咁，但係對唔住，嗰日去到係封咗嘅。 哎呀，你帶咗嚟嗰啲筆筆， 好彩冇帶到。如果唔係更加失望。咁但係基本上去到呢一類嘅遊樂場，都發覺其實香港喺遊樂場嘅設計方面咧，都真係行大咗一好大嘅一步。因為咧，以前我哋細路仔玩開嗰啲，咪嚟嚟去去都係一個即係就嚟爛嘅上滑梯啊，又或者係嗰啲 貨櫃車， 係啦，貨櫃車啊，車仔嗰啲啊，咁樣。但係而家咧真係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只不過係不規則嘅形狀，又甚至乎有啲你創意空間大啲嘅地方，其實小朋友咧喺唔識玩嘅過程咧，學到嘅得著係大好多咯。 係啊，唔識玩先可以令到佢哋發揮到佢哋嘅創意啊。 係啊，得閒嘗試下揾啲唔同嘅地方玩啦。